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系今个礼拜咁啊，梗有科幻片啦，系嘛，梗有啦，系嘛，等咗成年啊，都系梗等呢一套啦。啊，就系咩咧？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啦，香港叫做系嘛 ？Star Wars The Force 啊 Awakens 咁啊，如何咧呢套嘢咁？咁啊冇嘅，咁我就好收貨㗎啦 ,ok, 不過呢即係我好開心嘅睇到佢嗰陣呢，不過返嚟見到好多其他嘅嗰啲劣評呢，我就真係火到嚟嘅。咁呢套嘢呢其實喺北美呢都相當高評價，我見到而家啲分都去到成話八九十嘅，竟然可以去到呢，真係幾誇張嘅真 係。係 啊。係啦，但香港係好多人鬧爆喎，最奇就係。 有一半到啦大概。 我唔止啊，應該 唔知啊，有一半咯、啊。 你以有留言計啫， 係啊係啊。 咁、啊、我都唔信香港有咁多 Star Wars fans 啦。即係其實基本上你話好嗰啲咧，你都可以話係啲比較老 fans 添啊，可以講得上係。 嗯。 即係可能你係中間走去睇過，即係先開始睇嗰班都唔係覺得咁好睇嚇。咁啊、那個論點上咧，香港嘅主要集中喺。话佢今集就都系，其实原来都系做翻 YouTube 咁样嘅，好似做多次咁嘅，咁主要都系讲呢样嘢，闹呢样。 唔系闹我班系咪因为啱啱套嘢就系上之前啱啱煲完嗰几集，跟住之后再睇嘅就系闹。 都有可能噶，咁啊，咁但系其实呢、這、一个讲、法咧，其实喺即系北美嘅影评咧，人哋其实低温就已经讲咗话，即系佢哋一讲话呢套其实系一套即係致敬啦，甚至乎可以講喺度半 reboot 嘅一個作品嚟嘅，嚇、啊，即係點樣半 reboot？ 即係其實有啲似之前嗰套《The Thing》啊，怪形啦、啊。咁其實佢既係前傳啦，即係嗰度玩前傳啦，又既係 reboot 嘅喎。咁點解可以咁啊？咁啊，的確係咁啊嘛。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香港朋友睇過嘅人，我諗極少啊嚇。嗱、啊，嗰時叫唔係叫怪形嘅，佢叫做異種 啊嘛， 好奇怪嘅 俾咗第二套戏啊嘛，以为系、 啊。其实系怪形啦，仲要对星啦吓，即系走咗去个极地度有，即系有只怪咁杀晒成个探险队嗰套啦。咁 系有探险。 咁其实咧，嗰套算系喺呢个类型上，即系算拍得算非常之成功嘅作品啦。咁但系又不被重视啦。咁今次呢个星战就喺个大作里面再玩一次咧，即系其实佢系。你可以話佢係半 reboot 嘅，即係其實大家可能對 reboot 個概念就係佢梗係成套嘢推翻再拍咁先叫 reboot。其實而家新嘅概念就唔係咁嘅，即係而家佢可以咧，明明呢套係續集，但係咧其實你會見到佢係將翻第一集，主要係 New Hope 啦，係啦，跟住其實帝國反擊戰同呢、這個武士復仇都有啲嘅，但係主要係 New Hope。咁佢將呢三套嘢好多元素咧撈埋一堆，咁都喺今次呢一套新嘅第七集咧。是玩返出嚟，係專登嘅玩返出嚟呀，唔係講緊失手所以變咗咁呀。即係你見到個葡撻呢做咩黑咗個面，咁係咪衰咗呢，係咪衰咗， 唔係係咁呀。 專登㗎嘛，咁就專登就唔係衰咗啦大佬，係咪呀，即係啲芝士做咩發毛，芝士專登㗎嘛，嗰隻字靚㗎嘛。咁呢個你搞清楚先喎，你唔好用你好低嘅眼光以為發毛就唔好啦，係咪係咪喂，窿咗嘅唔好啦，系咪？唔系，佢专登嘅 ，OK。咁你 即系臭豆腐臭啊，唔好啦。 系啊，做咩咁臭，出名臭啊嘛。 系 咯，系啊，做咩榴莲成猫屎咩味咁，就系咁至正。系啊，专登食猫屙出嚟嘅屎吓嘅咖啡豆吓，嗰啲唔系猫嚟嘅，其实吓都有系咪啊？都有。咁你睇下你识唔识即系？你识唔识食嘅啫，系嘛？你就系唔识食，你先觉得有问题啊嘛？你明唔明 啊？ 就咁啦，吓咁啊，乜燕窝都系燕子口水嚟嘅啫，吓查实吓。咁啊，其实就北美嗰边就冇人有 question 过呢样嘢嘅，即系个个都知啊。睇嗰阵亦都睇下系啊，呢个其实系玩翻专登玩翻旧嗰啲场面嘅。咁有咩问题咧？但系有咩问题咧？冇啊，冇人觉得问题。我同你讲啊，北美。 唔系我就话，所以话而家有问题，啱啱睇完之前啊嘛， 我系未听过一个 review 系喺北美啊，即系鬼佬系咁英文咧，或者咁讲啊，唔系华文咧，英文嘅 review 我冇见过一个闹呢样嘢嘅，即系佢有闹第啲嘢，都有人闹嘅套戏 ，OK， 就唔系闹呢一样嘢嘅，闹呢样嘢嗰啲比较幼稚少少啦， 唔系闹嗰啲系佢啱啱先睇啊嘛，即系大致。 呢个我哋估啫， 系我估啦，系啊，都系 估啫， 佢啱睇完之后又睇咁样，佢咪闹啊， 系嘛？我 哋就30年前睇啦。anyway, 咁啊一陣就 Mini 係講呢個星河大戰啦，原力覺醒啦，係啦。咁一陣啲警告字眼啦，我哋反正每個禮拜都係咁樣穿橋㗎啦，係啦。我又唔知呢套有咩咁特別要。 唔知喎，要俾人 bot 㗎喎，而家。bot 咗唔俾人哋踢透喎，啲網站喎。 原來網絡23條已經實行咗啦，原來。哎呀。 我唔係有啲自我發起㗎呢啲。 係咪。咁如果係咁根本唔需要網絡23條去再修訂啦。 其實都唔使㗎，啲人自己會自我檢查㗎嘛，而家。 係咪。咁樣。咁樣。好。咁啊，一陣講呢個好啦。咁我哋循例都報下今個禮拜有啲咩排名啫。其實就唔止得星戰上咗嘅。OK， 其實我朋友都睇咗另一套叫做《十年》，係香港嘅作品。咁呢套咧，我 consider 係直情係科幻片嚟嘅，因為其實佢講係未來嘅香港咁啊。其實都有啲 Twilight Zone 啊，或者特別都話唔係佢唔係似 Twilight Zone， 話似嗰啲世界奇妙物語啊。 嗯。 系啊，咁當然佢裏面佢就冇用咩特技啦，佢即係佢假設十年啫，十年香港同而家唔會走好遠嘅 ，OK？ 咁但係佢講嘅嘢咧，就睇完之後都幾心寒嘅，係啊，咁呢套反而係今個禮拜係喺本土作品裏面一套非常特別嘅作品，當然唔係咁多院做嘅 ，OK？ 咁或者等稍後再有時間再同大家講少少啦，因為我冇睇啊，我朋友好神心就走去睇咗，咁啊，我諗一陣點都有啲時間可以講少少嘅，係嘛？好，咁報一報排名先啦。第一位咁啊，唔使講都知嘅，梗係《星球大戰：原力覺醒》啦，係啦，亦都正路嘅，係拋離第二位十倍 ，OK？ 喂，700多場喎、 啊，係啊，從來真係有冇試過咁誇張啊？喂，700多場，即係啲院撥曬做曬佢咁滯嘅喎。 好似都有試過啊， 都有試過嘅， 係啲好大嘅，佢有試過類似咁啊， 真係要好大咯，係啊。咁啊，乜嘢類型嘅嘗試都有嘅，由呢個 2D 到 3D 到甚至 4DX 嘅，係咪？咁都有聽眾睇咗 4DX 就話，即係好勁嘅，話啲 effect 勁得滯添，係，甚至乎好似話係咪射完激光有窿未啊？ 都唔知啊， 即係呢啲都整埋出嚟死啊咁。咁好彩今次冇掟落去個嗰、那個垃圾槽屎坑嘅，如果唔係咪有屎坑未？ 系要啊，佢有啊，冇影咗啊，不过 咁冇嗰个场面，佢又唔会放嗰阵味。 系咯，我就话系咯，佢讲咗嘛，咁就 系啊。如果做 New Hope 大镬啊，头唔系佢话好臭噶，嗰度真系 系 佢哋拍嗰阵好臭啊。 嗯， 系啊，佢哋阿 Look 成话忍住闭气啊，闭到话唔知我面有条血管爆咗啊，佢话你有冇听过呢单嘢？当年啊，臭到咁啊，大佬。唔通佢真係揾個真垃圾房即係去拍嘅原來可能係唔係景嚟嘅。 真係有屎㗎嘛。 係有屎呀、啊、大佬係囉。OK， 咁第二位呢就竟然係屎落比。 係但優先場都係132場嘅。 呢個係咪優先場呢你其實已經做咗呢 嘩佢寫係優先場 喎。佢話係優先場 ,OK。 係呀。 係呀。咁而今次呢個嘅星戰入面都有呢個阿 Snoopy 呢個角色㗎喎。 系啊， 系就系、是、呢个 first order 嘅大佬啊， 系 阿 Snoop 咁佢啲 friend 应该叫做 Snoopy 嘅应该系，好啦，咁第三位咧呢套仲犀利，如果未上玩第三位啊，叶问 我又系优先场咯、 啊，哇厉害厉害啊， 又系优先场82場喎，咁即系合使唔使优先场啊？ 唔知啊，不过大家都不断讲住下一集星战啊，唔系即系下一次星战嘅。嘅電影啦，就唔係下一集啦，應該即係嗰個外傳咧，就會有阿葉問啦。咁大家都楞住又有提起嘅， 係 第四位小王子，咁第五位啊摘星廚神，第六位仲有飢餓遊戲終極編自由夢幻二嘅，第七位咧係有呢個踏血尋梅，第八位就係呢個十年啦。咁啊得幾場嘅啫，喂，但係幾場佢都去到第八位，即係話其實都幾多人睇喎。 嗯， 因為佢係仲高過嗰個陀地驅魔人啦，第九位係啊。咁有成50多場都輸俾七場， 我唔係因為做咗咁耐啊嘛， 唔係因為十年的確講緊呢個係香港嘅問題啊嘛，即係佢話就話講十年後咩，但係其實嗰啲嘢全部係將我哋依家嗰啲社會問題倍大噶嘛，咁可能就幾撩起到啦，同埋覺得嗰、那個即係幾新進咧，其實佢係好似5個定6個故事嘅，咁每一個唔同導演嗰種玩法啦，係咪其實即係係咪即係世界奇妙物語？ 嗯，類似 不過佢係有一個共同嘅主題，就係、是、十年後嘅香港，或者佢又唔係 exactly 嘅，你當即係一個未來嘅香港啦。佢有唔同 setting 嘅，每一個都有啲係咩 2020嘅， 系佢系唔同嘅啲时间，吓咁我当科幻片噶，我会系啊，系啊， 嗯， 我哋不嬲都话噶啦，拉饼哥2086咁又系咁，唔系啊，但系未来系未来就是、科幻片噶啦， 系 啊。第十位中咧极限追捕，第十一位都仲有呢个爱的成人式嘅，系好啦。咁有冇啲系新上咧？有啊，呢、這个咩谷家大镬过圣诞都系新嘅，应该好似咪就系第十三位嘅做嘢，不过就。啲人就話好流流地嘅啫，其實係啦。 係。 咁呢個紀念日呢、這個係咪都係優先啊？得嗰兩場係嘛？ 係呢、這個等陣 先啊。係嘛？好理佢啦，係啦，第十四位啦，咁又翻嚟啦喎，阿方力申同埋阿 哦優先嘅應該係卅一號先正式嘅， 同埋阿史爹哋係咪？ 係。 咁啲導演係咪以前嗰個咧？咁係咪阿葉念心咧？ 都係啊。 我都係嘅，哦，即終於都要翻翻嚟呢個陣先得啦，係咪？ 吓、啊，咁唔知喎、啊，但又有张继聪。 第十五啊，追分日记呢个新唔新嘅，我唔知啦。 系， 唔知啦，我唔清楚。有冇啲做啲新嘅，系落咗去嘅？冇啦，下面嗰堆卡通嘅，咁我见到系咪又做翻啲宫崎骏欣赏电影欣赏嘅啫？ 系啊， 系啊。OK， 诸如此类啦，系啦。喂，零零七都未落画喎，系啊，都仲有几场啊，系啊。 嗯、 第十七位嗱，败队威啊！今次星戰竟然是有啊零零七有粉客串嘅嚇邊度嚇咁 啊？陣間講啊， 話俾大家聽啊，如果出咗你都睇唔到咧咁樣，唔係即係其實好似係一場都幾重要嘅場口度出場啫嘛，仲要係啊， 嗯 係即係其實個畫面影住兩個人嘅啫喎嚇咁都睇唔到，係啊真係睇唔到就係睇唔到嘅，睇暗眼係嘛 ？OK， 除非你賭聖啊， 點解咧？ 咪睇穿啊可以。 咪賭聖都好似要係現場先去睇穿啊！你銀幕睇穿就睇咗隔離院嘅啫，隔離院第二套戲要睇咗大佬。OK， 咁一陣講俾大家聽，零零七啊，阿 Daniel 佬啊，到底喺邊一度出現啊？咁樣唔止啊，其實有一眾嘅巨星啊，即係話咧，今次星球大戰咧，話原來即係嗰啲力，即係嗰啲客串演出陣分鐘仲強橫過即係嗰扎主角，係啊。不過大家又唔覺眼，又唔知咁樣，但係點解咧？因為好多都係睇唔到樣嘅。OK， 一陣慢慢講。好啦，咁首先嘅就係、香港嘅觀眾用個腳同荷包投票，咁大家以作參考啦。你可以唔需要信曬嘅，你可以你有唔同嘅選擇。嗱，咁係咪要警告呀？開始嚟緊係咪？咁我哋就循例啦，話俾大家聽。一陣落嚟咧，我哋就會開始講故事啊。咁唔中意聽故仔、唔中意穿橋嘅朋友就熄機。咁啊，夠唔夠咁樣講夠唔夠？我哋每集都講一次噶啦，已經 OK 啊。咁我哋節目就一個慣性。穿橋嘅節目嚟嘅 ，OK？ 咁如果大家連睇畫頭都覺得穿橋，唔係啊，見到星球大戰四個大字，你已經穿咗啦條橋係咪啊？ 佢見到我邊個演員做咩角色，佢都話穿橋啊！ 原力覺醒，哇！仲唔穿曬成套，咪就係講原力覺醒嘅咯，穿曬㗎啦 ，OK？ 咁啊，如果你覺得你唔中意穿，唔好聽啊，跟住熄機啊，勸大家熄機 ，OK？ 嗱，同埋大家未睇嘅朋友。如果你有介意知道內容嘅，都唔好聽住嚇。咁啊，識聽嘅聽眾就會睇完套戲翻嚟先再聽嘅。OK， 咁如果你諗住呢世都唔睇呢套戲嘅話咧，就可以聽啦，或者可以唔聽。OK， 你自己諗啦。OK， 嗱，警告完畢。OK， 咁開始今集嘅正題啦。OK， 好啦，咁啊講原力覺醒如何？咁啊大家都睇咗啦，咁我睇咗兩次啦。 我睇咗次半嘅其實。 咦？點樣可以次半咁得意嘅？ 吓，唔系因为开头睇个戏院，突然间啲音响坏咗，睇到款。 哦，诶咁都得？佢做过啊？佢由头再做过啊？ 哦，唔系，后屘转第二场再睇要。 哦，即系佢成哦，将你哇咦有位咩？ 吓，唔系咁，佢有啲场次定咗出嚟有嘅。 哦，即系佢再安排过你哋，总之就系由头睇过。 系啊。 哦，咁第一次睇到边度啊？ 第一次咪啱啱一半到啦，咪见到阿 Han Solo 嗰时。跟住落咗去嗰个女海岛个星球嗰度开始，跟住之后再睇咯，变咗。 哦，即系酒吧嗰段做到嗰。 系啊，酒吧度，跟住就系啊。 哦，哇，咁啊，好满啊，又睇翻个咁快，已经睇翻第一段，又由头睇。咁开头嗰段好记忆犹新喎，咁即系睇咗两次喎，真系。 啊，唔系咁 OK 嘅，系啊。 嗱，我哋唔打算讲一次个古仔啦，好嘛？不如直接入讨论啦 ，OK？ 咁讨论里面就一定穿晒啲你喺套戏睇到或者你套戏睇唔到，有啲人睇完套戏都睇唔到嘅，好犀利啊啲剧情。 嗯， 明明套戏讲咗佢都睇唔到嘅 ，OK？ 即系第啲节目我听过好笑，系 唔知喎，系会又见唔到嘅一个咩？我喷火兵嘅喺套戏入边， 明明喺条村度咪喺度烧嘢咯，已经系嘛？ 系啊， 又睇唔到，係咪？唔係嗰啲睇唔到算咩？有啲冇又睇到先厲害啊！真係咁犀利啊！嗰種思覺呢啲咪叫思覺失調咯，就係。OK。咁啊，當然亦都好多估計預測嘅嘢，就我覺得完毫無根據啊！即係先講下啦，包括黑仔就唔知勁多人估係阿 Lando 啊，即係之前咧輸咗只千歲英俾阿 Han Solo 啦，即係 Han Solo 係阿唔係即係 Han Solo 同阿 Lando 打倒之後贏翻嚟噶嘛，千歲英係 係啊， 即係帝國反擊戰入面出現嗰個 Cloud City， 即係嗰個雲上面嗰個 City 嗰、那個即係裏面嗰個叫做，咁佢係做乜嘅咧？其實裏面。即係總之佢係嗰個話事嘅啦，我唔記得佢個 post 係咩啦。咁嗰個咪阿蘭道啦，係咪啊？蘭道亦都後尾喺啲呢個武士復仇裏面，最尾係佢揸千歲英入去射爆個死亡星㗎嘛。係 啊，佢揸千歲英。 因為阿 Han Solo 同阿 Chewbacca 同阿公主係落咗去阿伊沃嗰個星球嗰度啊嘛。係 啊。 咁樣啦，大家有冇啲印象邊個係阿 Lando 咧？ 應該有嘅佢哋， 即係當年嚟講，好似算係唯一一個黑人啫，即係應該唔係好難認係咪？嗱，咁呢個黑人就同今次呢個黑仔嘅唯一關係就係同一個種族嘅人嚟嘅啫 ，OK？ 佢同佢冇講過任何嘢， 就係人類啊，係黑種嘅人類係咁多啦， 係 係啦。咁你見到有一個同阿 Yoda 都係同一個種族，你會覺得佢哋係兄弟或者姊妹或者任何嘢？唔會嘅，咁何來見到黑人你就覺得佢係佢個仔啊？我完全係唔明呢、這個。有咩邏輯嘅呢度 ？OK， 唔係佢成日想有關係啊嘛，佢哋人， 即係所有角色都有關係嘅呢套戲。 係啊，佢想要啊。 哦，咁樣啊？咦，咁要好多人都要解釋翻啊！如果係咁啊，應該 BB 八應該係啊 CVPO 同啊 R2D2 生啊 ，R2D2 梗係生 BB 八就生到小產啊， 係 係嘛？生到 內傷啊，所以停機停咁耐啊， 係嘛？係嘛？ 應該係啊。 呢個犀利啲係嘛？機械人生仔啊， 係啊。 黐線嘅大佬嚇，咁 anyway 啦，咁其實今集判套戲自己 confirm 咗嘅親屬關係咧，即係只有呢個啊基佬偉啦嚇，即係我哋叫基佬偉啦，即係啊 Kylo Ren， Kylo Ren 啦，係咯， 係 Kai 人啊嘛，啲人叫啊， 唔係基佬都 Kylo 噶啦嚇，咁啊基佬偉比較出位啊呢、這個嚇，呢個字啊嚟自呢、這個周潤發梅艷芳嗰套嘅公子多情裏邊嘅，有一幕戲係講啊呢、這個啊周潤發嗰個角色叫咩話，叫做啊前進。前進就為咗揾阿曾志偉飾演嘅呢個嘅高佬偉嚇，咁就去錯咗呢個半島酒店，約咗半島茶餐廳啦，因為，跟住佢就話我要揾呢個高佬偉嘅，跟住嗰個人就同佢講高佬偉，哦 ，Kylo Ren 基佬偉，咁跟住就走咗個叉出嚟問阿周潤發，你食咗幾多有名咁樣嘅，大家唔知道有冇啲印象嘅，咁就係咁嚟嘅呢個名咯。 嗯 咁、我相信啊 ，J.J. Abrams 都睇過呢套《公子多情》先再改呢個咁正嘅名字，叫做 Kylo Ren 大佬，呢個名字聽都好笑嘅，鬼佬都話係咯。咁 anyway， 咁我哋繼續沿用翻《公子多情》個叫法，叫做中文叫法叫基佬偉，係講翻俾大家聽先。但係費事人哋以為我哋作嘅嚇 ，OK 嚇，唔係 OK 嚇，唔係我哋作嘅。好，咁基佬偉呢個角色就唯一有即係裏邊講嘅咧，其實就係阿 Han Solo 同阿Princess Leia 個仔嚟嘅，咁但係呢度就唔知點解佢反而佢叫做阿 Ben 嘅喎，即係唔係小說入面唔係阿天行者阿 Luke 個仔先叫阿 Ben 嘅咩？ 係呢度係佢叫阿 Ben 啦，係。 呢度佢叫阿 Ben， 咁入魔嗰個唔係應該叫翻做 Anakin 嘅咩？好似嗰時嗰個小說版係嘛？ 哦，咁佢冇話，都講咗話。 佢啲仔女係跟翻佢哋個啲上一輩啲人啲名字改㗎嘛？ 係，即係好似龍珠啊，其實。 系啦，冇错啦，即系阿悟饭其实系即系就系收养阿悟空嗰个爷爷个名嚟噶嘛。 系啊， 系咯，悟天就唔系好知啦，系咯。咁 系呢个再改嘅系。 咁呢个变咗就系、是、嗰好似系咪叫 Anakin 嗰个入魔噶？好似系咪？系咪嗰个入魔？ 唔记得咗，因为 唔系 Ben 啦，总之唔系阿 Ben， 阿 Ben 总之唔系阿 Ben 啦，系啊。总之阿系阿 Skywalker，Luke Skywalker 个仔先叫阿 Ben 应该。 咪即系呢啲小说啦，都话今次系大洗牌啦，可能佢有少少沿用就唔係用曬啫，可能佢調動過改嗰啲嘢咁。咁總之今次嗱，大家洗咗頭先講嗰啲嘢 ，OK？ 即係今次佢就總之係阿 Han Solo 個仔叫阿 Ben， 係啦。 係啦。 咁呢個 咁但係佢呢度唔係秘密嚟喎，套戲入邊 係人都知嘅， 係啊， 皆知巷聞嘅啦已經嚇。即係我都唔知佢幾十年前發生件咩事，係成個銀河系都通曬天嘅大佬。 係啊， 就冇唔係秘密嚟嘅，的確係嚇。咁啊。咁阿 Ben 就變咗阿 Ren 啦，而家其實都係個字頭改咗啫。 咁啊个基佬个字又唔知点嚟啊，可能佢阿师傅赐佢，我叫基佬。O K， 真系正个名，唔怪得佢 个样都有少似啊， 唔怪得佢咁唔开心。师傅赐， 成日揦住揦住咁，我见到 师傅赐个咁嘅名，我点出嚟见人？啊，咁啊 ，anyway， 咁啊，咁佢有个心结就系佢成日想学佢阿公公啊。 系， 佢个公公系边个咧？就系呢个黑武士啊。咁但系咧，佢就有个心结咧，就系佢因为佢成日都摆脱唔到，佢系呢个 Han Solo 个仔，呢个 Han Solo 个仔咁。嗱，呢个就系佢呢个角色嘅心结，佢要去解决同埋要放弃一个过去，佢未能够完全去放弃呢个身份，所以就唔能够完全进入呢个基佬位嘅呢个嘅角色，即系唔系讲个演员啊，即系讲个角色自己都进入唔到吓。 系，所以佢成日发脾气啊，有啲好似即系啲人都睇咗话佢中间开始变到好似瘦仔咁啊。 总之啲精神有少少问题啊， 有少少分裂咁啊。 佢唔知瘦仔嘅精神有少少问题，咪好笑佢成个基地啲人都知佢精神有问题。你见啲白人表现就知道，话咦话又发脾气，喂闪啊嗰两个几醒。 系啊， 嗰两个真系醒，行先噶嘛，唔好操过嗰间房啊，费事佢整埋我哋一阵。 系啊，即系咩斩两嘢啊，大佬。 斩两嘢惨啊，大佬，都系打份工啊，大佬。OK， 咁啊 ，anyway， 咁啊，呢个 Ben 就变咗基佬位啦。OK， 咁到底阿黑仔啊咩背负咧？其实呢套戏啊，都系讲清楚啲啊。呢度系关于乜嘢啦？唔好话讲个古仔冇意思。其实关于咩？其实就关于一众嘅新主角咧，佢哋要放低佢哋嘅过去啊，佢先可以揾到佢嘅未来啊嘛，系咪啊？ 系啊，全部都系啊。 就系咁啫嘛，系啦。咁啊，黑仔要放低嘅咩过去？就系佢就系白冰呢个过去啦。咁佢已經冇乜過去㗎喇，因為佢都唔知道自己係咩人啊，細細個俾人捉咗返嚟訓練做白兵啊，連名都冇啊，叫做唔知咩啊 ,FN 幾多號咁上下嘅。 哈哈，佢哋講話而家啲白兵係其實係捉返嚟洗腦之後訓練㗎喇。 我諗佢啲所謂洗腦都係教佢嗰隻意思嘅啫，我唔係機器 嘅。我唔知喎，係咪冇機洗過定咩，但佢哋唔知道自己嘅名同埋 黑仔 喺邊度喎，應該搵唔返自己屋企喎。 如果佢係洗得咁徹底，黑仔又唔會咁有性格啦。 喺我唔知嘅，佢个性格里面好似生贵啲嘅，其余都唔见咁嘅。 咁我唔知啊，可能几好批嘅，啲好难讲嘅。佢又冇话佢几千个月啊，可能几好批咪继续做，好简单嘅，咁可能又冇乜学历咁啊，见系嘛，即系后生佬。 哦，系啊，佢又飞机又唔识揸啊，咩都唔识咁，佢就识揸枪 嘅， 佢话自己。后 生佬咁嘅啫，几好批咁啊，继续做咯，系嘛。即唔係啊，咁你嗰排佔中咪有啲話做話唔想做啊嘛，咪阿仔呢啲囉。其實呢套戲呢我又唔知有冇乜人提嘅，其實都有啲政治嘅嘢嘅，不過係唔係我唔知啊，即如果大家鍾意用呢個角度去講嘅就一陣講，其實係有啲 ISIS 嘅，其實呢度有少少。即或者咁講講埋啦，咪我簡單講。 一陣就講 啦。唔知有冇啊，我唔知一陣先再講啲過去 ,ok。即係有少少係，即係我覺得佢有少少講，即係呢啲咁嘅死僆仔咪就走鬼咗去嗰度做恐怖分子㗎嘛。 哈哈， 即係呢個 Band 呢，即係意思係 係 即係返嚟怼返自己老豆呢邊囉，即係明明呢邊大呀，大佬係咪咪走去參嗰邊啦，參加嗰邊啦嘛，係咪呀，係咪 呀， 咁佢呢個咪整返個伊斯蘭國出嚟囉，係咪呢個即係呢一個魚黨係咪 吓，呢个 first order，first order 啦，系咪啊？即系 first order 咪应该译做呢个咩咧？咩 译做咩啊？佢嗰而家好似啲字幕好似我叫咩第一队定第一军，我唔记得咗。 系咪译做 第一军？ 初期限定系嘛？应该译做 初期限定 系嘛？啲人既然都系玩玩具为主嘅初期限定啊，呢对嘢叫做初期限定正啲啊嘛？你啲武器都多啲啊！咁啊 ，anyway， 咁其實我就覺得，如果你要去從呢個角度去講或者去睇呢套戲，應該最影射到就係而家啲即係喺西方國家長大嘅年輕人啊，會走咗去嗰邊啊 ，turn 條道 dark side 咁咯。 係， 即係呢套戲似啲嘅，比起舊嘅聖戰就冇咁明顯。呢套可能有少少咁樣嘅， 即係玩父子嘛呢度。 係，即係有少少咁樣嘅。 咁樣玩法個仔入去。 即係如果你一定要從陰謀論角度，因為如果你要一定要講話佢背後有啲政治嘅暗示，我就睇到係呢樣啦。咁唔止嘅， 咁啊，仲加埋黑鬼就唔掂啦，吓 系越嚟懒性咁啊。 边个黑鬼唔掂咁啊？梗系讲奥巴马啦，系嘛系嘛，仲有人整到把剑变咗条条揈，变咗软添，系嘛。当然套戏就冇，但系佢都好废噶嘛，俾把剑你都冇用噶嘛，即系我俾个大权在握，系咪啊？光剑在手，你都咁废， 系啊？ 咁系咪应该交把光剑交棒俾一个女嘅咧？咁样嗱，呢、這个直情系政治预言啦。咁佢咪预言紧系咪应该系阿希拉里会做新嘅美国总统咧？ 嗯， 啊、我唔知啦，大家咪睇啦。唔系话佢真系预言到，但系即系会唔会佢呢度系有咁嘅咁样嘅 佢嘅睇法啦、啊、 嘅意思咧？其实我尝试啊，从第二啲节目嘅角度去讲嘅，即系嗰啲唔系吓，即系吓，中意讲呢啲啊嘛，系嘛？大家系咪咪讲下咯？同你系嘛？即系我就咁睇啦。如果你要从呢个角度去睇嘅话，吓、啊，即系其实系咪有咩关系喺度咧？黑鬼唔掂啦，交棒俾个女啦吓。哦，即系佢唔觉得阿 Donald Trump 会做到啦，因为 Donald Trump 即系同 Donald Trump 去拎嗰个就系 Han Solo 啊嘛。 系。 阿 Donald Trump 最中意就系阿福伯，系咪？咁要死喎，竟然 Donald Trump 呢度俾人怼低嘅大佬吓吓，咁、啊、都唔出奇啦。日日话要赶啲吓赶啲伊斯兰教啲人走啊嘛，真系有一日俾人兜心插死都唔好奇啊吓，即系呢啲啊。咁啊，即系呢个古仔其实系咪有少少咁嘅暗示咧？吓，咁啊，大家睇下佢呢个预言会唔会实现啦？迟下 ，OK 吓，唔系我讲啊，即系我尝试去从呢个角度去理解呢套戏，你可以咁去理解又得 ，OK 吓 ，OK 咁啊，好啊，讲翻正题咯，头先嗰啲废话嚟嘅啫 ，OK 吓，将会喺第二啲节目里边用好长嘅阵慢慢讲啊，你睇住啊 ，OK 呢啲唔使我哋讲咁多啊。OK， 咁啊，好啦，讲翻啦，咁啊，女主角咪黑仔嗰人咪黑仔咪即系白冰咯，佢想放低自己系白冰嘅呢个过去啊嘛， 佢想逃走嘛，开头系， 嗱冇错，佢想逃走，咁但系发觉逃走都唔系办法嘅，即系又系要揾出路啊，又系要去揾出路，你避啊嘛，又系一种逃避啊嘛，吓唔能够逃避啊嘛，吓咁啊又为女死为女亡啦，最后吓，咁啊又行上呢一个咁嘅加入呢个反抗军嘅道路啦，咁先至得啦，系啦。咁啊，條女啊更加係啦，咁條女啊，直情佢啊嗱，佢啲人就唔知話佢好似阿 Luke 想離開嗰個星球，有冇睇戲啊？喂， 相反嘅話， 佢一日到黑就要翻翻個揸古星，翻去揸古星，因為我有好重要嘅人要我等緊佢。 係 啊，咁當然佢就係回憶嗰陣就見到佢其實係靚妹嗰陣，其實即係可能佢屋企人咪抌低咗佢嗰度走咗咁啦，你當嚇。 係啊，佢成日都想等佢屋企人咁啊。 佢就想等翻啲人翻嚟。咁佢中間就遇到嗰個女海盜啦，或者佢曾經嘅女海盜咧，而家係老闆娘啦，即係嗰個嘅紅紅地、散散地色嗰、那個好大副眼鏡嗰、那個好矮阿婆啊，應該算係。 係，哇，係啊，咩啊？阿朱巴卡佢條仔啊， 佢係朱巴卡條女啊，佢點話啲？ 係。 咪佢老過朱巴卡啊嘛，大佬。 係，佢成千年嘅話開咗嗰度。 朱巴卡都幾百啫，佢。 过千咗佢， 唔系佢开咗成千年，唔系讲佢成千年喎，大佬，佢唔知仲有几耐喎。 佢唔知啦，系啊。 啊，咁呢啲都唔系啊 ，Yoda 都 Yoda 啲亲戚嚟噶啦，我相信都系嗰 啲。Yoda 都冇咁老，好似都 Yoda 都一千年老嘅，好似九百几岁瓜嘅，好似。 好明显呢一个咧就是、一个 Yoda 嘅对应角色嚟，虽然佢自己讲到明咧，佢唔系 Jedi， 但系佢对 Force 咧，因为佢咁长命嘛，佢对 Force 都有啲嘅体悟嘅咁。系佢即系点醒咗呢个女仔，即系嗱呢个角色好明显系 Yoda 嘅一个。對應角色啊，嗱，大家唔知咩叫對應角色？呢套戲咧好多對應角色嘅， 係 或者一陣先逐個數啊，而家唔係講嗰度住啊嘛，係咁呢個女主角咧就俾呢、這個即係呢一集嘅女 Yoda 啦，我叫佢做啊，就點醒，就話咧你要揾到你要揾嘅人咧，就要向前行，而唔係喺嗰度等，即係你要踏出你嘅展開嘅一步去揾啊。 要个旅程啊，要行 个旅程啊，冇错啦。咁呢个就系个女仔嘅，就系咁啦。即系其实大家都系要放低一啲嘢，去开始一个新嘅一个人生咁样。都系讲呢啲嘢嘅。其实呢套戏， 三个后生嘅角色都系 讲呢啲啦，系啦，冇错。咁我相信咧，呢一个嘅女海盗咧，好大机会会喺《Han Solo》传会再出嘅，因为佢讲到佢咁长命，都睇怕系因为咁解啊。 系 《Han Solo》传唔系好耐啫，早几十年啫，佢差唔多嘅啫，对佢嚟讲啊。 系啊， 咁相信可能就系好似小说入边就系话系佢令到佢哋即系变咗系唔去跟啊帝国军，因为阿《Han Solo》系其实真系投考呢个帝国机师噶嘛。 嗯， 仲唔错噶嘛，话佢揸机揸得吓。 哈哈， 系啊。 咁點解佢會走咗出嚟唔喺嗰度撈？咁所以其實呢啲都其實唔係話黑仔啊，第一個即係今次嘅黑仔啊，唔係話呢個 Finn 係第一個走出嚟㗎啦。其實 Han Solo 本身自己根本都係咁嘅以前，即係都有過咁嘅經歷嘅。不過呢個你未做啦 ，OK？ 實質喺影像作品冇發生啦，呢啲小說啫嚇。咁啊，可能大家就未睇到。咁所以其實就唔係新事嚟嘅，即係話喺個帝國度走一啲人出嚟，唔想喺嗰度撈啊，唔好認同佢哋嗰套。其實 Han Solo 已經係好早已經發生過。 嗯，睇佢點樣拍啦，到時。 到時點拍啦？第一熒幕上第一個即係背叛走出嚟嘅就係黑仔咯。熒幕上，但其實呢條橋唔係真嘅。 嗯 係。咁啊 ，OK， 咁啊，今次就賦予翻白冰都係有一定嘅人性啦。不過就好可惜咧，其餘嘅白冰就冇除頭盔嘅。咁啊，包括咧，白冰入邊咧，亦都我聽過有啲係女人聲嘅，即係唔係講緊啊銀色嗰、那個，即係有啲 唔係 Plasma， 唔係 Plasma 電視。有我見到嗰個機佬位咧，叫佢哋去揾翻，即係個啊女主角走甩咗啊，叫佢揾嗰陣咧，嗰、那個同佢講嘢嗰個白冰都係女聲。 嗯。 嗱、啊，咁即係其實今次呢套戲咧，的確加咗女聲，原來都係冇乜分別嘅。喺佢嗰個世界入邊，其實女仔都係咁照做，即係照係咁當兵，照做軍官，即係佢哋冇話特別對待佢哋嘅。 嗯。 咁、啊、我相信嗰個世界就即係。即係嗱，佢哋唔知點解會扯到去講女權，但其實都唔關事啦，係嘛？我諗呢樣嘢係只不過對應翻我哋而家嘅世界，的確都係即係都有好多女警，甚至而家女兵係嘛？好多國家 好多啊， 係咁，即係你將呢、這個即係將呢個現實寫翻落去啫，即係我覺得嚇。咁以往就冇出過場啦，係咪冇？咁其實好多遮大都係女嘅啦，已經咁。只不過白兵入邊其實有冇女咧？咁以前就冇講。咁、啊、以前好抵死呢啲白冰女呢就一定身材好好嘅。 係啊， 即係嗰啲 AV 或者咩嗰啲喎。 cosplay 版嗰啲啊，嗰件甲係有晒身材。咁原來喺呢、這個係啦、啊、今次。 露線線咗唔知㗎。 今次呢一套呢就話俾你聽呢，無論呢男定女都係穿同一套嘅裝甲嘅啫，就唔知係你唔出聲啫都唔知係男定女㗎。係啊。咁呢度就真係靠把聲嚟認嘅啫。OK， 好啦。咁講完少少嗰個即係嗰啲角色嘅嗰、那個即係其實佢係做乜嘅啦喺套戲入邊係咪？ 嗯， 係嘛？ 係。 咁啊，要講一啲對應角色啊，講翻呢啲先啦。 好啊，講對應先。 好啊，對應角色啊，咁啊，頭先講過啦，嗰、那個女海盜嗰只咁嘅矮外星啊，侍樓婆就係、是、其實係 Yoda 嚟嘅嗰個角色嘅對應。咁啊 ，Han Solo 咧，今次其實就或者咁講啦，這個 Obi-Wan 咧，其實就抹開咗做兩個角色啦，今次 OK。咁啊，其實我唔知之前我哋喺節目入面冇講過，因為傾偈已經講過話，今次套戲其中一定係有要揾一個，即係揾阿 Luke 啦，即係其實揾阿 Luke 就即係好似當年要揾阿 Obi-Wan 呢樣嘢啦。 嚇、啊！不過變咗佢擺喺最尾啊。 不過就冇諗過佢最尾先揾到啫，我以為佢中間都揾到，咁原來都揾唔到，最尾先揾到啦。咁啊，係爭呢度啦。咁啊，即係 Obi-Wan 呢個角色，即係 Obi-Wan 呢個角色就拆咗做阿 Luke 同埋阿 Han Solo。咁呢套咧，Han Solo 就做咗平時啊。Obi-Wan 就喺 New Hope 入面即係帶住佢哋嘅一個，即係叫做一個老人家。 嗯。 咁當然今次嘅 Han Solo 都幾 Solo 下啦，我覺得都，即係我初初以為佢唔係咁多同埋咁重氣，我覺得佢仲重氣過班後生仔。即係自從佢出場之後啊。 係。 係出場前就唔好講啦，出場前梗係未見到佢，佢一出場之後根本睇佢㗎嘛。 嗯。 其他嗰班好似突然間過咗歸都唔好理佢，即係去咗邊㗎。咁樣。咁呢個就變咗做一個就抹咗做兩個對應角色啦。咁亦都呢每一次都會有呢、這個前輩呢同呢個後輩叫做對決嘅呢一幕。咁今次就當然就交咗俾阿 Han Solo 就同佢個仔即係阿基魯維。咁呢佢就玩咗就唔係對決，因為今次唔係 Jedi 對 Jedi 㗎嘛。 呢個係父子係說得返佢嘛。 佢就想說得。咁多但都係差唔多嘅嗰幕呢亦都專登安排到呢就好衰唔衰咁要搵嗰度企嗰度企到咁危險喺嗰度傾偈搵緊 Starbucks 坐低慢慢傾唔得嘅。 啱啱喺度天橋喎傾。 啱啱佢都唔可以佢天橋啲咪扶手都冇㗎大佬真係叉錯腳就真係撲落去㗎大佬。咁又要營造返呢又係好似 New Hope 嗰陣咁呢就阿 Chewbacca 地喺出面又另外企到好遠老遠 佢哋呢個係企上面喎全部。 住係佢哋全部只係得個望字咁。咁又係佢阿 Han Solo 一死嘅唔怕穿埋啦係咪即係其實 我都 講過話呢套戲係有人死㗎啦 ,ok? 嗯。 咁其實就不外乎係一係阿 Chewbacca， 一係就阿 Han Solo 㗎啦 ，OK， 絕對冇離開過我哋估嘅嘢嘅 ，OK， 嚇，咁嗰度俾佢仔一劍懟死嗰下就佢哋喺度大嗌啊，咁就阿 Chewbacca 又大嗌，跟住喺度射槍，呢啲咁係完全重現翻嘅啦，即係冇，其實真係冇乜特別，係真係專登嘅，係專登嘅 ，OK， 嚇，咁呢啲全部對應翻曬嘅呢啲嘢，係 對應翻撩哭嗰啲啊。 對應翻曬啦，即係角色就係咁上下啦，對應嘅角色係啦。咁當然都好多，仲有好多其他嘅，即係嗰啲 minor 嗰啲就唔逐個講啦，即係你甚至嗰啲外星人都有啲好有啲對應嘅，好嘅。咁對應場面就更加唔使講啦嘛，嗰啲睇都睇到啦嘛，即係最尾去打翻類似死亡星咁樣。 係，又係飛落坑，最尾入落窿嗰啲。 係啊，即係呢啲啦，又係入去裏面四隻四咁飛翻出嚟爆炸咁。即係好多啦，好多好多場面，好多好多好多場面都係即係有對應啦，對應嗰啲就唔止對應㗎啦，專登係專登拍翻嘅，係啦，係專登拍翻。咁但係佢又好過之前嘅未來戰士嗰隻啊嘛。 未來戰士係前半套戲做曬，跟住後邊又甩曬碌啊。 係啊，呢度就分佈得比較平均啦。咁啊，對應角色講完啦，咁啊要講下佢嗰啲即係舊角色或者舊物件啊出場咧，佢就分佈得好平均嘅。佢一陣間俾一個你睇，俾一件你睇，咁啊令到你如果即係要產生嗰種即係對舊 fans 有一種即係種情懷、一種感動咧，佢就好成功做到嘅。 係，首先如果你話最早咪第出咪出千歲英先咯，佢開頭。 千歲英都係嘅，係啊，唔係因為 TIE Fighter 先咩？ 太費啦，咁唔知我嗰啲款係改咗嘛，如果你係舊嘢嘅話就真係千歲英。 特別感動啦，或者你話 Star Destroyer 咁可能冇特別感動啦。 係啊。 咁千歲英個出場啊，佢又安排都好特別啦，明明佢哋俾人追擊嘅就話。 明明可以走去嗰邊嘅佢話。 喂嗰邊近啲喎，跟住嗰個女主角話嘩嗰件垃圾你佢唔影係咩，我要走去搞新機，點解新機俾人打爆，喂垃圾都照殺啦，跟住令鏡頭一轉原來係千歲英㗎嘛，佢唔知嗰架係千歲英嚟喎。雖然 係啊，佢自己揸頭我都唔知啊。 係，雖然千歲英係傳說裏面係好勁嘅機，但佢都唔知嗰件垃圾就係千歲英。咁啊，嗰度的確幾得意嘅，嗰個咁嘅所謂出場位啊。 係啊， 咁、大家都非常嘅驚訝嘅，見到件垃圾嗰刻啊。 係啊，佢特登咁樣手法做出嚟，係我覺得幾好啊，呢度就 幾好幾好。咁啊 ，Luke 嗰把劍嗰個出場亦都即係安排得好神秘啊，即係。好似鬼戲咁啦，嗰個女仔去到嗰、那個 突然間靈異咁樣， 靈異片係咯，女主角去到嗰個酒吧， 人呼喚佢突然間個地牢度咩事 啊？喚嘅成聽到啲嗰個女仔喺度嗌啊，即係好似同埋啲鬼戲啊， 係啊， 鬼戲都係咁噶嘛，即係但係我諗嗰個女仔佢自己細個啦，應該係， 嗯， 咁啊跟住聽到啲聲到門就自己開先恐怖喎， 係啊， 係咯，點解會自己開嘅咧？ 唔知啊，真係呢個無端端係講到好似。把劍有 force 咁嘅， 唔係有 force 啊，淨係去到嗰啲咩石中神劍嗰啲啊， 哈哈， 係啊，即係召喚嘅，唔止咧，石中神劍都唔會召喚嘅，淨 lock the ring 噶啦，去到 係啊，類似呢啲， 佢召喚佢嘅，犀唔犀利 啊？係啊，好似係啊，個魔界咁啊，叫佢 啊，咁啊，跟住佢啊，哇，一掂就把劍就唔掂啦，嗰啲嘅回憶啊、影像全部彈出嚟啦，嗱，嗰一堆嘢咧，呢度有多秘密啊？ 係佢開頭啊。基佬為插住隻黑影究竟佢係咩呢 嗰、那個好似個日本和尚嗰個呢其實玩具有嘅。 係呀之前都有啲圖出咗㗎但係係咪喺 game 入面有我真係唔知但係喺套戲係完全係黑到睇唔到㗎。 其實嗰個應該係個過去嚟嘅因為佢一呢度就話基佬為以前就背叛佢哋。嗱、那、嗰個其實過去哋未來都未知呀 ,ok, 因為可以係未來㗎嘛係啦。總之就唔係依家嚟嘅，咁佢就喺嗰度就預示或者就或者一係就以前一係而家係啦，因為佢話佢以前都係背叛過阿 Luke 地，所以先至搞到個 Jedi Code 散曬 ，Luke 都唉、哎、都唔無心戀戰啊，走走咁樣啊。 係，間學校俾佢拆咗，咪冇心機啊。 即係冇得撈。 間學校俾佢拆，原本收咁多徒弟，又個個月有學費收啲，冇啊死曬啲學生。 以後冇人敢嚟學啊，再開都冇用啦， 係啊， 仲嚟學 Jedi 係嘛？ 系咯， 即系你试下上次， 唔 系你试下上次真系时代广场叫啲细路仔去跟佢哋学 Jedi 死晒啊！ 系， 最屘俾黑武士斩低晒，下次仲冇人去啊！ 系啊，时代跟住所以咪心灰意冷就先撇啦。 唔系我惊时代广场都要执笠啊！唔知，即系如果发生啲咁嘅事啊，咁啊冇啦，冇得捞啊，撇咗啦 ，Luke 系啊。 就竟然留低咗，佢又唔知做咩撇得嚟，又要留低个地图，我都唔好明啦。 系啊，唔知啊。 点解要留低地图啊？ 即系会搵人寻宝啊！佢要。 啊，呢下有啲过古怪，我觉得。 吓吓，同埋点解系我唔明啊？点解 R2D2 系成日话低电量瞓咗觉，佢转头会临尾醒翻嘅时候整翻地图出嚟啊？唔知道。 一够钟啊嘛。 吓，定系佢定系佢个意思系其实佢喺度搵紧阿碌嘅，其实本身 R2D2 其实系。 咁我谂唔系嘅，因为佢都有幅地图嗰个大嗰忽啊嘛，冇咗一忽仔啊嘛。 系咯，即系唔知点啊？ 嗰忽仔就即系其实喺。即喺阿 po 咧，即系嗰个 Ace Pilot 去嗰度揾个老人嗰度攞到噶嘛？ 系咯，佢识得噶喎，全部呢啲话近视啊，阿基佬位识佢喎，识嗰个老人家喎， 唔知边个嚟咧？其实 系咯，佢啲朋友嚟嘅，唔知咩人嚟 嘅 真系。 唔知啊，我谂佢呢啲之后有交代翻嘅。其实佢呢度呢一集留白咗好多位嘅，即系如果你话佢冇交代，佢梗系专登冇交代啦。因为有啲位系留翻第二、第三集讲噶嘛，同埋第二、第三集佢可以再扭桥嘅。即系而家谂落嘅嘢，可以到时又唔系咁样嘅，所以你唔使估啊，因为其实而家连编剧地都未有一个即系好确实嘅方向嘅。 咪到时佢留咗出嚟，咪佢到时再度佢再来。 到时再度啲 detail， 到时再度啦，系 咯， 咁呢啲留白位啊，其实系专登嘅。你话佢唔交代咁差就唔系差啊，咩差啫？咁呢集交代晒，咁下集做咩？吓下集做咩？ 嗱，咁佢冇影響到呢套，咁你呢個故仔完整㗎嘛，本身。 話唔係有人鬧呢樣嘢㗎。 吓。 係呀。 最緊要係你呢套完整嘅，如果佢呢套入面啲嘢都唔交代，咁就咩嘢。 咪就冇交代阿基佬衛個過去囉。咪鬧呢樣嘢囉。 係呀。 係呀。 咁話打比打本身嗰時都冇交代過去喎，開始。 咁又冇交代女主角係阿水囉。 哦，系啊，呢好神秘啊，就系知道俾人踢低咗，但系唔知边个啊。 系啦，咁嗰度就好多估啦，咁其实都冇嘅，通常啲人估嗰啲都系啲好行货啲嘢啫。一就根据小说就话佢应该系阿基佬卫嘅家姐啦，即系亦都系阿 Han Solo 地个女啦。 系，咁但系而家做完之后，啲人而家又估系阿碌。 唔系啊，唔似喎，你睇到戏真系唔似喎。 系啊，因为套戏做嗰时候讲，即系唔识佢两个都好似。 即系呢个就系纯粹啲人因为小说而咁样估啫。 系，即系开头我哋本身如果跟小说就会咁样估法咯。 系啦，咁但系呢套戏你睇又唔似系咁啦，咁唔系咁就有可能佢系阿碌个女啦。 系啊，或者我哋再谂一个新嘅。 咁系啦，我哋谂一个再厉害啲嘅啦，佢就唔系任何人嘅女啦。咁啊，不如 系啊，系啊 ，Andy 近再投胎变翻呢条女啊。 系呢个转世灵童啊。 系啊，因为佢本身啊 ，Andy 近都系自己无端端。令到即系点啊？佢阿翻无端大肚晒出嚟啦，都系 权力道成肉身啊嘛，即系耶稣啊嘛，即系唔使有老豆嘅。咁佢本身都已经可以咁样无辜辜吓，权力感人啦。 系咯。 咁佢点解唔可以再权力感人啫？吓，咁今次再投胎咪直接今次做女仔啊？吓，即系观音咁啫嘛。观音咪有即系投胎咁多次，其中一世都系公主啦。吓，咁呢度咪投胎做女仔啦，今次系嘛？今次冇咁蠢啊，再信嗰啲啊白恋入廿四，冇点啊入魔啊，上次舐过你嘢啊，今次就送咗少记忆啊，洗唔晒啊，冇饮晒成碗孟婆汤啊， 系唔知啊，都系咁啊。 咁今次所以佢点解可以一开始就即系记得点样用啲科审啊？如果咁会唔会解到咧？ 系咯，点解会咁劲啊？之前好似未试过见到有。一个人是无师自通可以用到这些原力控制人和禁忌的啲原力。隔空取物已经一嚟就识了。 是啦那是不是因为前世练过呢 是啦就是说禁忌那些会。 不要不记得这些所谓 Force 啊 Jedi 的都是啲印度哲学的东西有这个转世灵童有几期。 是 啦。那如果这个女根本就是 Anakin 转世之后她根本就是黑武士转世嘛当然是劲过阿基佬衛啊。 是啦。 哪一年啊她黑武士转世喎。 是啦。 你劲晒 啊。她表现是突然间好劲啊。即是她本身即是她那场即是我那时睇我觉得怪哇没有学过为什么会适用即是不是看了碟啊她是吧看了色球大战之前的碟煲了。知道可以用啲 force 控制人哋的思想。 心政治呢就是以前嗰啲作品就係嗰套戲入面嘅電影係咪 係囉如果唔係佢點知可以 force 咁樣用可以命令人做嘢。 Star Wars 世界入面都有一套戲叫 Star Wars。 我就好奇怪点会知道呢样嘢，佢就算有 force 佢都应该唔会知道有咁样用喎。可以 即之前嗰场嘅打低黑帝嗰场戏系有拍过拍成电影嘅个世界都。 近时阿 Luke 嗰时系咪拍咗啊？攞咗佢就系啲钱啲收益走去开学校啊！就系如果唔系冇钱开啊。 唔系，其实阿 Luke 本来都唔系咁靓仔啊，嗰对拍到咁靓仔啫。阿公主都唔系咁正啊。 系唔知啊？咁系咯，跟住系突然间系好劲啊嘛。咁有啲人又話即係點解會阿基佬為臨尾咁屎㗎嘛，突然間。 嘩佢唔屎㗎啦大佬，你唔好唔記得佢。 唔係即係我哋睇嗰時會覺得話點解咁呢，跟住但係諗咗一層呀，真係唔屎喎其實。 佢硬食咗 Chewbacca 一槍啊，喂大佬 Chewbacca 今次嗰啲槍呢睇怕改裝過嘅，因為我記得以前佢揸嗰支咁嘅，即係嗰支咁嘅所謂十字 好似老咁嘅槍啊。 十字弓啊，嗰支十字弓以前好細支嘅。 嗯。 即係佢揸嗰陣好似好細支啊，你明白個人揸就好大㗎，但佢揸就好細。喂今次佢揸得好大喎。 係正常㗎嘛。 係啦係啦。咁Angelo姐係用嗰陣嘩老年咁大支，嘩仲好 勁。佢仲要射到 佢 人彈起喎。 咦呢支好用啊，咁喂佢唔係30年嚟冇借過佢支槍用過嘛，咁即係呢支係新㗎啦。 係就算個樣一樣可能都改裝過或者咩。 其實都唔一樣，好明顯係唔同嘅。佢係類似嗰個款式啫 ,ok。咁好勁嘅，你就係唔係一般嗰啲死光槍啊，你射成日砰咁成爆啊，嗰啲人飛咗去。咁嗰嘢係阿基佬偉最咩硬食咗佢一槍喎。 係啊。 你叫佢成日喺度揼個身嗰度呢。 係因為你如果痛嘅話有時係拍下佢之後分散啲痛楚嘛。 咁即係佢其實已經受咗傷㗎，咁佢都打到咁都算係咁啦，係咪，我又唔覺得佢好渣嘅。如果你話運用啲嗰啲科室可以整停啲激光，就以前未試過就未見。 係開頭嗰時係啦，最早嗰時就係捉阿鋪嗰陣時咪表演咗一次喎，好我好震撼啊！佢停咗個激光。 即係呢個運用方法都好新穎啊！所以你話呢套戲係冇新嘢嘅，唔係啊，大佬。 嗯， 我覺得佢喺個 force 嘅運用同埋嗰啲打嘅方式都其實唔同以往係唔一樣嘅。 唔係，同埋佢好似即係點講咧？佢用嗰陣時係可以，即係以前咧，咪成日要定住喺度用嘅，好似成日都。 你講哦， 即 係用 force 嘅。就算無論前轉位正轉咗嚟，佢都係用 force 嘅，又要定住喺度嘅。 即係 佢好似唔使，只要定咗之後，佢可以隨便喐嘅喎。佢係行開咗之後先冇嘅啲 force。 即係佢繼續做第一樣食下飯先都仲得。 係啊，食下飯嗰條友定咗喺度，佢可以點一月咁樣，佢可以繼續食下飯啦，去下廁所咁嘅，翻翻出嚟先放翻出嚟。 即係你見阿 Yoda 托起嘅 X-Wing 都要好集中精神㗎嘛。 係啊。 係囉。 即係佢唔會托完之後可以行開，或者個手勢唔使定咗腦啊，即係一定要擺住我呢個姿勢咁樣佢先得㗎嘛，好似咁。 呢個就已經係個比較新啲嘅用法啦，同埋佢整個真係唔喐得啊，呢啲其實我相信係攞咗啲中國嘅功夫片嘅點穴呢啲咁嘅 idea 啦。 佢去架空點穴咁 啊。係啦、啊啊、即係其實呢套戲唔係冇新嘢㗎，你睇唔睇得到啫。 嗯，佢反而冇咗之前嗰啲成日推开人嗰啲喎，呢个少用，系有用过，不过好少用啊。 好死喎，佢扯个人埋嚟多啲啊。 系啊，系咯、啊，呢、這个仲可以成个扯埋嚟喎。 系咯、啊，咁所以其实你话冇新，其实佢都新咗噶啦，你唔坑嘅。 嗯嗯。 系、啊、即系你又今次睇呢套咧，又即系又唔知点解觉得呢套咁似沙窝，咪又唔中意啊。应该 咁呢套系沙窝嚟嘅， 应该以为睇 Star Trek 咁好啲系嘛？ 系咪要咁啊？ 唔知班友想点啦，系啦，即系其实呢套戏我觉得都系个试金石嚟嘅啫。你系真正好爱星球大战嘅朋友，就会中意呢套戏，好简单嘅。即系呢套戏咧，系一个好中意星球大战嘅导演拍翻一啲俾好中意星球大战嘅观众睇，系啦。咁睇完之后就大家好开心嘅，应该。咁如果你唔系呢个 feeling 嘅，冇问题，即系证明你唔系好中意星球大战嘅啫 ，OK 嘅。 系，同埋今集系睇照翻之前正传嗰时都冇晒啲保护罩嗰啲咁嘅嘢，即系除咗啲机我话有啊，佢唔会无端有条友拎咗保护罩走出去啊。 呢一套嘢咧就讲明咧系要洗走前传嘅。 前传最中意就系机械人又有，跟住普通人都系拎咗个盾咁有个保护罩咁样。总之 呢套其实咧系一个星球大战嘅新嘅开始嚟嘅，就冇人话俾你听咧呢个七八九之后就冇唔会再有十十一十二，因为其实如果佢得嘅话，一定有继续嘅，你放心。咁、 嗯、 可以話係呢一個系列嘅一個新嘅第一集嚟嘅。 嗯。 可能唔止係三部曲添。 睇下點樣搞佢。 三部 ,ok。咁所以其實呢個呢係一個新開始嚟嘅。所以其實呢個呢你都可以話其實係一個 reboot。 但佢 reboot 又唔係大家以前理解嘅，即係將個古仔全部當冇發生過嗰種，佢係呢個新系列嘅 reboot， 咁即係佢就有返 New Hope 嘅好多嘅影子喺呢套戲擺返落去，咁所有嘅都係專登嘅。咁你係鍾意同唔鍾意啫，就唔好講到係好似係失敗咁樣。OK， 咁啊，如果你好憎嘅追咗 Abrams 就索性不如唔好入場。我成日都叫，即係大家唔點解一定要去趁呢個虛？點解即係其實 唔係真係要趁呢個虛嗰啲人唔知 道？一定，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party 啊！你明唔明？呢個係一個聖 誕節嚟啊嘛， 節嚟啊！聖誕大 party，Halloween 大 party， 但係咧個 party 完咗之後，聽日就冇人記得噶啦。係啊，你睇住啊！咁所以而家電影公司就安排咗咧，真係每年一鑊噶啦。下年就做下甄子丹嗰套咁嘅所謂咩話？佢哋叫咩合道啊？合道一號啊？ 好像 是，但我恐慌甄子丹其實會不會好像今次這個，其實今次都出了很多人的，即有些就看不到樣子，這個一陣會慢慢講，即今次其實提一提就有出過這個突擊死亡塔那兩個叫做出位的角色，就是袁華和和光亮嘛， 是 不是香港那個，或者現在講 是印尼版是吧， 是 那什麼時候見過呢？有呢，就是去找到 Han Solo 追數那裡第二 嗰兩幫人啊， 第二幫嗰、那個、 第二幫 係啦，咁啊，袁華好似冇死喎，冇俾嗰啲怪獸食咗，我叫佢走咗。 佢八爪獸啊，香港亦都 後屘係成班人喺度追擊佢哋其中一個嚟喎，好似都仲係，好似冇死啊。咁另外一個咪係阿黃光亮咯，但呢個印尼版黃光亮啦，有啊有喺度。喂，甄子丹會唔會都係咁樣出場法咧？下次會唔會咧？ 唔知喎真 係。因為啲人仲風趣咧，就話。點解唔揾古天樂？ 係 就揾甄子丹。咁甄子丹呢，我同大家講有一個都起碼係一個國際嘅巨星嚟嘅，即係其實鬼都係認識甄子丹呢個人嘅。 係嗰陣時都過過去做喎，冇所知道有啲。 即係總之鬼都係認識甄子丹啦 ，OK？ 但係鬼都係唔識 Who the hell is 古天樂、楊千嬅 ，OK？ 哈 哈，呢啲咧就純粹係你香港就覺得好勁好。好 big star， OK， 但係其實就未出到去國際市場嘅。 嗯。 咁所以大家咁樣搞返清楚少少 ,OK。咁你香港就好鍾意搵阿古天樂去宣傳星河大戰啦 ,OK。 咪即係等於梁榮忠喎、啊、 等於阿梁榮忠咪即係佢梗係好過阿梁榮忠啦。 咪即係我意思話等於個功用都好似梁榮忠咁嘅。 我功用係一樣嘅，即係同一條底褲同係咪一張廁紙係一樣嘅嘛。即係其實都係咁啦，即係都係大家會攞咗一啲即係比佢名氣更大嘅嘢去靠一靠嘅。 嗯。 可能你會覺得唔係啩，古天樂都要靠一靠。古天樂老實講你覺得係好大呀。咁你而家你沙窩喎，你講緊， 嗯， 沙窩係連占士邦都去靠一靠喎，你搞清楚未？你搞清楚未先？ 嗯， 係連荷里活任何一個星都會希望可以即係有份去參與一下。咁當然人哋出發點好唔同，人哋荷里活啲星嘅出發點咧就係、是、真係想 involve 佢調翻轉又唔係想借佢上位。因為佢哋都寧願做一啲見唔到樣嘅角色， 唔係總有參與過，覺得開心啊！ 係啦，佢真係想參與啫，好即有份參與呢一套咁，即係將來都相信會係另一個 legend 嘅嘢，係嘛？我有份參與㗎咁樣，係嘛？呢隻白兵咪我嚟㗎咯，嗰、那個你明唔明啊？ 嗯， 啊，即係大家仲係好想知邊個係啊007係嘛？都係一陣先講啦，不如 係 007飾演白兵有嘅講俾你聽先。但邊隻呢咁多白兵係咪一陣先講俾大家聽，係好好覺㗎其實 ,ok, 一陣先講。咁但係你睇到人哋個態度呢就係、是、做咗都唔認㗎。係。007話冇㗎，你問佢冇做，但係人哋只不過係自己想 involve 啫 ,ok, 佢唔係話想借嗰樣嘢去即係沾下光嗰啲，唔係呢個出發點。但係好多香港星呢係呢一種嘅。 係最一定要出樣㗎。 咪出樣唔緊要，出樣唔緊要嘅，出樣唔緊要，唔係出唔出樣嘅問題，即係大家覺得嘅大咧，就其實梗係嗰樣嘢大過嗰個星㗎啦。 係增加我咩嘢？ 你一定係增加咗知名度啦，大佬啊！你搞清楚未啊？ 即你呢啲戲，因為佢而家冇派一啲佢哋嘅人員或者演員過嚟宣傳啫。你試想一下啦，如果嗰呢套戲派幾件蛋散過嚟，主角唔得閒啦 ，OK， 主角幾個哇，各地宣傳，去日本都唔得閒過嚟呢度啦。哦，我揾幾個茄哩啡啲嘅，好X-Wing 機師裏面有啊 Heroes 入面啊肥柏敏， 係， 我揾啊肥柏敏過嚟， 哈哈 ，OK。 嗯， 我揾啊，哎呀，公主你又唔得人嚟喎，都去咗日本喎，人哋寧願去日本唔嚟喎。公主個女嚟， 嗯， 公主個女邊個？女主角腦，其實公主隔離成日有個扎咗兩隻雞嘅靚妹就係公主個女，呢啲過嚟， 嗯， 呢啲人嚟曬 ，OK， 嗱呢班人咧全部茄哩啡嚟就喺度入邊 ，OK， 我諗大過你古天樂，係嘛？係咪啊？ 正常計翻係啦，佢因為本身呢套戲入面有做啊嘛， 有做係咪？ 係 啦，咁咪大家諗清楚咯。咁你好笑，你問呢套戲做乜？唔下次不如揾埋觀眾，人哋點解要揾你啊？你諗翻轉頭啊，人點解要揾你？係，即係人哋都會想揾一啲唔同國家嘅星嚟做。咁如果唔係就唔會揾阿特擊死亡塔嗰兩個啦，因為你要搞清楚特擊死亡塔只喺度印尼嘅電影，但係呢套戲喺北美係好大㗎，嗰個聲勢， 嗯， 即係佢哋成覺得係一套好震撼嘅戲嚟㗎。 係，如果唔係個預售唔會破紀錄嘅。 咪即係好似 Tony Jaa 咁 ，Tony Jaa 佢哋識㗎，鬼佬點會唔識啫？係咪先？ 你話佢哋，你話抵死亡塔係喺佢嗰個嗰度係啊， 係咯。咁人哋揾嘅揾呢啲啦嘛，咁人哋可能要揾一個華人嘅演員啦咁樣，咁你都要考慮翻一啲係即係第一就你有冇去 approach 佢先啦，第一就你有冇 approach 佢先，咁唔係佢專登即係揾你㗎嘛，咁即係如果佢專登揾咧，就一定係你已經有一啲係即係喺荷里活已經有啲名氣嗰啲咯，即係甄子丹呢啲咯，係咯，咁如果你而家揾一個女嘅，就好多時會揾咗 Angelababy 㗎，係。 是啊，因為你而家睇緊嚟緊有好幾套都係 Angelababy 嘅，科幻片，科幻片或者唔係科幻片啦，係嚟緊好多套都係 Angelababy。咁你變咗你要知道人哋點樣 cast 人啫㗎，即係你覺得古天樂、楊千嬅係好大，甚至乎你覺得杜汶澤好大係咪？sorry， 我哋會唔識呢三個有邊個嘅 ？OK， 即係對荷里活嚟講，你呢啲仲找個時大時候嗰啲嘅， 嗯， 係啊。咁咪搞清楚少少先啦，咁你變咗你因為你冇人過嚟做宣傳，你咪香港自己搵啲星去做剪彩囉，咁有啲星就自己會自己都話自己係星戰迷或者高達迷嘅，即係例如梁榮忠就話自己高達迷嘅，咁你咪搵你哋囉，咁如果冇嘅即係如果佢嗰個宣傳嗰個東西呀係冇或者嗰套戲呀係冇一啲香港星或者係 fans 或者嗰套新戲咁啦，或者咁講，咁佢咪求其搵啲人囉， 系，即好似星矢上次咁样啊 ，Bosco 嗰啲啊， 系之类啦，即系 whoever 啦，周秀娜咁冇所谓嘅 吓，系啊，就要搵条女嘅一条仔咁搭住啊嘛，佢唔知咩嚟冇所谓啊， 系咯，系咯，嗰个读书好叻嗰个咧，嗰个叫咩？几个月毕业嗰个啊，嗰个叫咩？蔡思贝啊， 蔡思贝系， 上次系咪搵嗰啲啊？上次系咪高达嗰次啊？定咩啊？我唔记得啦。 唔系，就好似唔知玩具定咩啊？定死佢车好似。 唔記得啦，係啦係啦， 啊類似啲去食啲嘢， 唔係好似高達喎，因為上次周秀娜 高達都有啊，都有好似都有， 話佢咩話？話佢都有砌過啊？ 哦，係啊，好似有啊， 有係 唔係周秀娜你一砌嗰個就啊？ 上次嗰係高達嚟嘅，唔係第啲嘢。 唔係係啊係都係係啊，周秀娜咯，咪話砌過啊。 但係又唔知嗰次又唔揾阿梁榮忠咧？ 嚇唔知喎， 香港馬莎喎， 係點知啊？ 因為入邊有個一比一馬莎動咗喺度啊嘛。 吓唔使撞啊！ 哦，就咁样系咯。OK， 咁啊唔知啦，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即系突然间香港又即系我一早已经讲啊，好多 fans 啊，好多突然间哇，成街都系 Star Wars 迷啊！哦 ，OK， 系唔知啊，但系点解而家呢度啲人啊走出嚟系咁讲话，即系啲影评嗰啲又话好正好乜乜，嗰时做前传嗰阵时，即系未做之前啲人已经闹紧噶嗰阵时，我记得好似。 前傳 是啊， 那我又沒留意啊，前傳是很鬧的、 啊、但前傳未做之前好像有人都說的，是嗎？即是那時的態度不同，現在又好像第二，即是態度好像有點不同的，那些人好像 其實我都覺得係個宣傳聲勢。 係咯，我覺得係咯。我嗰時前傳做嗰時，啲人啲影評嗰啲好似我嗰時我記得嗰時就啲人話咩鬼佬武俠片咁樣話邊樣。 其實影評不嬲都係俾面派對嚟嘅啫。你揾嗰啲。 但係而家好似又個賺得好咁緊要。 哇，大佬你而家係連結曬成個產業鏈，又玩具又剩啊！ 系咯，所以话变咗系啲态度唔同嗰啲人。 利益关系存在嘅话，就梗系赞啦。你冇利益关系啊，梗系踩系咁简单嘅啫嘛。 嗯。 有咩复杂咧？其实香港好简单。 嗯。 有着数咪踩，咪赞。有着数有时未必直接嘅，即系我又识啊。呢、這个我 friend 又今次都有份咩啊嗰啲咁啊。咁你今次呢度哇，有边个冇份咧？今次到沙窝。 系，所有啲产品都捞佢嘅。 咩 party 嘅人都走入去啊，大佬。 嗯， 系啊。咁变咗你好难啦、啊，同埋你个声势有翻咁大嗰阵啊，啲人又唔敢踩噶啦嘛。 嗯， 即系其实你要搞清楚，你讲影评都系圈中嘅其中一范嚟噶嘛，你想唔想有得继续捞先？ 嗯， 系嘛？即系上次阿宝 Sir 套戏，你够胆踩啊？你有得捞？系嘛？吓、啊！佢今次咁古天乐咧，叫谂晒即系我哋咁仲有捞，因为我哋唔系捞噶嘛，系嘛？点够胆踩啫？人哋吓唔敢，大家捧噶啦，古天乐系咪先？ 嗯，咁系，跟讲翻入边其他啲角色啊， 即系唔讲要买 X Wing 嗰样嘢住啊？吓， 定讲埋，而家讲埋啦，诶，横掂提咗古天乐讲埋啦，点解会有引擎啊？吓， 哦，系啊，佢话除咗想买咗 BB 8嘅。模型我點解仲買模型？即係買真嗰只啦，我心諗係嘛？ 係點解唔買咧嚇？ 即係你買唔到套戲入邊嗰只都起碼曉喐㗎嘛？ 唔係我玩具已經本身曉喐㗎啦。 唔係咁佢一比一啊嘛。 係。 係咯。咁好啦，咁好笑就話佢話原來曾經買過一架一比一嘅 X Wing， 仲要有飛機引擎喎、 啊。唔係就因為裏邊係有引擎，所以寄唔到過嚟咁啊，或者。 佢話飛機引擎喎、 啊，馬仔就解釋一下，會唔會寄唔到飛機引擎係香港嘅咧？請問 唔會喎、啊，正常啲 engine 嗰啲嘢係可以寄到香港，只要啲油、啲電油嗰啲油嗰啲抽到出嚟嘅話就寄得噶 咯。馬仔係相當熟悉呢一部分嘅嘢 ，OK， 就唔講點解啦嚇，唔講因為咩原因啦，馬仔本身係專業喺呢方面嘅，其實 冇理由寄唔到喎、啊。咁同埋佢嗰架 X Wing 點解會？装飞机引擎嘅系， 嗱个 X Wing 咧，嗰架系好似系 Fusion 引擎嘅，我记得原本话系， 系 系啦，咁系可以 jump to light speed， 即系其实可以去 hyperspace 嘅， 系系啊，佢哋咁用啊，成 嗰架系咪有呢个引擎嘅咧？咁如果唔系有呢个可以去 hyperspace 或者 light speed 嘅，即系光速嘅引擎，咁佢有个咩引擎咧？其实装咗。如果你装一个普通嘅飞机引擎，我就算你装嘅 F14 嘅引擎落去啊，喺 whatever 嘅喷射机 F22 啊，而家有啲啊，为咩 起嘅呢架机？因为嗰个 X Wing 本身个翼咧系两块板嚟嘅啫，即系佢完全系冇呢个机翼嗰个形状嘅。 系啊， 系啊，所以你装乜嘢都冇用嘅。所以我唔系好明佢讲咩架机有引擎，所以寄唔到过嚟咁样。咁我都可以话咧。其实我都其实买过个死亡星一比一噶，不过个地球细得滞，我挤唔到啫嘛。咩嚟噶？喂，我惊我运过嚟，大佬我影响地球引力、啊。 系，我就真唔知佢做乜嘅、啊。 你唔觉得会咩？如果我运个死亡星过嚟， 梗系唔得啦，咁大点咧？ 咁啊唔好大啊，细过月球嘅。 系，唔系，但系都唔得啦，咁大啲引力。 月球咩？ 咩喎？咁唔得。破坏咗地球引力， 所以我咪冇运过嚟啫嘛，我买咗噶。 嗯， 喺边冇啊？第二个加利士啊，我都可以咁讲啦，系咪？即系其实老实嗰句啊，你使得几十万美金咧，其实你应该咧就去买嗰啲真正嘅电影入边嘅道具、 嗯， 最好就使用过啦。咁使用过嗰啲，即系直情套戏入边影住嗰件啦。咁如果嗰件就贵啲嘅，咁如果你话喺套戏入边。即係嗰個場景入面整出嚟，但係可能冇使用到嗰啲咧，咁都係真噶嘛，嗰啲就平啲嘅。但係嗰啲都係堅嘅，嗰啲都係堅嘅。 係。 咁你嗰啲其實咧喺美國係有好多拍賣行咧，係不斷有拍賣嘅。係啊，即係甚至乎包括喺即係呢個武士復仇入面啊，碌用過嗰把劍，我講真嗰把喎。 嗯。 係有得賣嘅。其实好多把嘅 ，O K， 佢都唔系得一把噶嘛，那个道具 系一向道具整好多噶， 甚至乎有一把咧系佢 delete 的先嗰度 cut 走嗰把都有嘅， 就是可以噴出嚟有粒綠色嘅寶石嗰把。咁嗰把好似就唔賣嘅，因為好似係Josh Lucas 唔知送咗俾邊個，就冇好似冇攞出嚟賣。咁但 anyway， 即係如果你有幾十萬美金去使，其實應該去投下呢啲，因為呢啲咧係真正嘅Museum級數嘅即係 collection。即係如果你有咁嘅錢，應該玩呢啲，就唔係去買啲一比一嘅玩具，真係你唔識玩先會買一比一玩具，我話俾你聽。唔係即一比一玩具，我覺得咁嘅價錢嗰啲，我唔係話景品嗰啲喎。景品嗰啲就梗係好抵玩，一定要玩啦。我意思即係你幾十萬美金仲玩呢啲？ 係啊， 梗係買真嗰啲啦，係咪？即係咁嘅意思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識玩，係啦。咁我相信香港嘅朋友咧，都係聽到話。哇！ 都係個數字啫，台個地方嘅，一定咩？ 幾廿萬買件嘢啦，又有咁大個地方，佢又唔知咩話咩，要幾個球場先擠得落嘅 X wing？ 唔係佢個球場咁大先擠得落， 搞錯咗 X wing 係千歲鷹啊！係 啊，佢就記錯咗啊！四廿幾米嗰架係千歲鷹啊嘛，架 X wing 好似十幾米喎，好似。 Star Destroyer 啊嘛，佢聽錯咗啊！ 唔知係嘛？ Star Destroyer 成架要擺就真係都幾大嘅，你睇下套戲入面啊，真係黐黐地嘅，我真係覺得真係。咁 anyway 啦，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咩 BB8 啊呢啲咧，就佢做咗好多個嘅拍戲嗰陣。咁我相信如果你想去買翻個翻嚟，你可以同佢業內嗰邊應該係啲辦法買，即係要買翻電影入面其中一個咯。另一邊都唔係得一個 BB8 嘅， 係好多啊，一定做好多係。 如果有唔同係啊。是有那個咁你買嗰啲囉咁可能你幾十萬都 ok 嘅標牌應該買到嘅。咁買嗰個返嚟我諗全香港都覺得係一個驕傲㗎。但如果你買個膠波返嚟呢 ,sorry 啦 ,ok? 或者你真係買個 X-Wing 就算真係買 X-Wing 就算 X-Wing 真係有副 engine 啦 ,ok? 都好啦 ,ok? 除非你嗰個 X-Wing 係直情 fully function 可以針住個 light speed 啦咁我都覺得好驕傲係咪如果唔係呢嗰架只係一個模型嘅啫就一比一都好。你不如買當年嗰個道具返嚟。嗰架唔識喐嘅冇引擎但係好有即係好有嗰個電影嘅收藏價值囉。而香港而家我諗唔係好多我諗好少呢啲咁嘅美國電影嘅道具呀係留咗而家香港。我諗好少。 一個地方問題呀。是 咁呢啲道具係包括一啲戲服啊或者啲小型道具嘅啫。咁如果你買返把光劍個柄嚟嘅啫嘛。當年嗰把邊有嘢嘅啫得個柄嗰把。咁有咩咁咩幾有幾阻定啊你擺嗰啲咩 FX 都唔知啦係咪啊。係咪嗰啲好阻定咩 咁唔係要呢啲。 阻定係咪係囉或者你買返嗰對鞋嗰啲咁冇唔阻定或者你真係買返黑武士個頭盔咁冇阻定咩有幾阻定啫。但是這些是很有紀念價值是不是如果那個是真品的話就是這樣咯。我經常都講啊但是人們不明白我講什麼啊。OK? 那就算數啦是不是即是我的節目都是不是給一般的聽眾聽的。是不是我相信聽我們聽開就沒有人明白的不用我講那麼多次。不過即今次又有人出來這樣訪問又講一些我覺得挺好笑的說話 我拗曬頭的聽到這樣 說是不是你聽到都覺得拗曬頭是不是 他那架不是真飛機怎麼裝飛機引擎還有如果是真的有引擎都挺好的 X-Wing 怎麼裝飛機的引擎真的好 笑是啊我看 這個 X-Wing 不是飛機來的大佬 不是飛機來的 是太空戰機來的大佬啊anyway 啊OK 都真的挺風趣的我覺得都是 是啊咁講返套戲其他角色啦咁係如果你話即係啲人失望大部分咪話即係 Pasta, 女隊長點解冇表現啦嘛一槍都未開過啲人話。 佢係讀咩嘅呢個字讀 Pasma? 唔知喎真係點讀呀 咁嘅定義。Pasma 喎唔知。 係喎啲人係話 Pasma 喎成日都話。 等離子電視隊長真係慘呀真係。 係咪但係因為係啊仲要喺預告度喎原來嗰個行嗰個好型喎拎住。啲槍喎黐晒轉頭真係俾人哋箍咗去喎已經。即係好似條女行街突然間俾人老粒咁喎。 下一個 shot 就俾人全部人成個箍頸呀箍咗去呀。 係呀咪老粒喎俾人。 哇嗰下真係笑到碌鼻。咁型㗎啦等你咯。咁同埋佢嗰個揸槍姿勢擺到明呢就係、是、呢個啊 Boba Fett 嘅同。 係呀佢係咁樣行佢嗰時佢永遠都係咁樣拎住啲槍嘅。 打斜呀嘛。 係呀。 啊呢、這個角色咁型竟然係咁衰法最尾係俾人咁搵槍指住個頭就要熄咗個保護 罩。保護 啊，跟住最尾仲话俾阿 Hansel 话唔知道有冇做啊，抌佢落个垃圾槽啊，劫死佢咁样。 系咯。 即系咁样话呢个角色真系原来系鞋角嚟嘅，唔系我即刻谂起咧黄韵诗饰演嘅川岛芳子嘅啫。 系咯，唔知点解会咁嘅，但系佢要揾，仲要揾啊权力游戏呢个高妹做呢个鞋角，就要见唔到样喎。咁骑士又揾一条友做都得啦，真系。 系咁嘅男人做都得，配翻女声。 系咯，配翻女声噶嘛。 大家记得呢个上海滩赌圣咧，咪有黄韵诗饰演嘅川岛芳子咧。 系啊。 佢啲人最鍾意 capital 嗰句就係咩，就係、是、我要殺咗丁力個仆街，跟住下一句周星馳就話原來川島芳子係傻嘅。 嗯。 呢個情況我即刻諗起呢度啊，大佬。 唔係佢仲要係佢話抌去垃圾房嗰時佢個頭擰過嚟嗰時係笑片嗰啲動作。係 係係係擰一擰過嚟 ,what? 咁樣個樣啊。 係啊。 係啊，好笑啊，真係好笑。係咪川島芳子原來係傻嘅。 冇啊，佢又惨啊呢个角色，咁会唔会真系挂咗？希望佢或者玩冇死好啲喎，要系。 哇，唔死都冇用啊！今集搞成咁，唔系马仔都话，其实佢应该后尾系咪应该都上？ 唔系，即系我觉得咧，其实佢呢个角色咧，就算唔系俾佢打咧，临尾反抗军啲机嚟打嗰时候，应该俾佢揸机同佢练翻转，咁都俾佢射爆，咁就算死都死得硬啲啊！ 出翻架队长机嘅泰菲塔， 系咯， 就算系啊，就算俾人射爆咁死法，都起码系英勇啦。 系啊，你唔系咁样啊，俾佢。 或者嗰度佢可唔可以唔听我哋讲，你自杀咁得唔得啊？点解我要开个闸俾你啫？即系我觉得有冇搞错啦？去到呢个位置，你要咁顺摊？ 系咯， 我都唔系好可能咯。佢完全反抗， 即系变咗真系条女嚟嗰个系。 佢完全冇反抗余地嘅，唔系我觉得佢呢个情佢当系嗰啲咧好乞人憎嗰啲女上司啊。 系啊， 系咪啊？ 系啊，得把声咯。 系咯，咁个黑仔咪翻去嗰阵咪闹翻转头嘅。啊，我系啊边个边个啊？而家我恶啊，你系咪啊？佢系成日咁讲噶。 系啊，直头系咯。 系咯，系咪嗰啲以即系平时喺个公司俾佢恰？俾阿女上司恰咁啊，嗰啲角色啊， 唔系，但系佢本身平时佢把声同埋佢啲态度又唔系好衰喎，咁啊想。 系啊，我又唔觉得佢好衰。 系啊，佢开头叫阿黑仔戴翻个头盔嗰时候，我冇觉得好衰喎。 系啊，边系嗰啲好乞人憎嘅女上司啫，我又 feel 唔到。 系啊，好正常喎佢。 系咯，咁所以我觉得佢 系咯，你又话开头以为好似阿妈偷不住啊啲咁嘅声，我又唔系佢。 系咯，我真系谂住把声系 Mother Russia 咁粗声粗气咁。 吓、啊、佢又唔系喎， 讲嘢好 nice 噶， 系咯， 咁样衰，我觉得即系都嗰下 嘥咗，系啊， 几的确几嘥呢个角色啦，的确系，即系你塑造出嚟做乜啫？同埋呢一路啊，喺个 promotion 度呢个角色都塑，即系好似都你会觉得佢应该都几 大队咯，有翻咁上下， 系咯，哇，呢个系新嘅 Boba Fett 嚟噶咯，你觉得系嗰点咁样濑嘢？ 完全系咁样喎， 仲打过嗰个揸嗰个警棍嗰个白兵， 唔系成套戏入边最劲嗰个白兵咪揸咗棍嗰、那个， 揸警棍噶咯， 系不过俾人佢啲队友帮唔到佢，俾人射死咗先。 系有啲猪一般嘅队友啊，冇办法啦。 系啊，如果有人帮佢掩护啊，咁佢啊， 可能你 又搞掂黑仔啊。 咁呢个揸棍咁好打，你话唔通呢个就系詹姆士邦系嘛？ 吓系啊，会唔会咁样认为啊？咁劲， 即系你都估唔出奇喎。如果詹士邦做，系咪俾呢个去做下咧？又唔系喎，又 sorry， 呢个又唔知边个，又冇话边个嚟嘅。 系咯， 系啊。咁要唔要讲到咧？詹士邦做 系啊，詹士邦系边个？好有都几多对白嘅。 系啊，系啊，有 白兵嚟讲算多对白嘅。 白兵 即系除唔计黑仔之外， 黑仔唔当系白兵先啦。佢对白多过阿 Plasma 咧 ，Captain Plasma 咧， 系啊， 好似多过。 系啊， 都讲咗几多句啊，咁系边个咧？咁啊就系即系嗱，佢照佢哋爆料就系啊，唔认噶阿 Daniel 佬啊，系边个咧？就系俾个女主角用呢个 Jedi trick 去叫佢解开佢，跟住掉低支枪走啊！你嗰个啊， 系啊， 系啊，咁佢哋就话嗰个就系阿 Daniel 佬嚟嘅， 嗯， 系啦、啊，咁啊听佢啲口音嘅都会听， 系啊， 系啲嗰啲口音嘅。咁但系唔知啊，无从稽考啊，因为呢个始终系套戏入边又冇 系啊，冇 show 出嚟。 系啦，呢啲都系内幕消息。咁但系就唔系阿朱阿九嘅，都系佢哋嗰班有份客串班有爆料出嚟嘅。 嗯， 佢话睇住佢做咧，就仲话唔系。 系 咯，唔系传说，佢真眼睇住佢演嘅。OK， 咁但系佢唔系咁啊 ，Daniel 话就佢冇做过沙窝嘛，佢哋话。 嗯。 佢唔系话嗰个唔系，佢话就我冇演过呢套戏。 咁呢個我諗啊，人哋唔想借呢樣嘢出風頭啫，即係佢純粹自己過下氣癮啫，係啦。咁應該係真嘅。咁嗰、那個佢哋就話嗰個白兵，即係俾佢老點掉低支槍走嗰個就係、是、007嚟嘅。係係啦。咁而嗰段戲亦都幾好笑嘅，做得係啊。 喂，係咯，我都覺得怪係啦。佢本身又係唔使 train 過，已經可以用到呢樣嘢，即係。 咁我覺得佢係有黑武士轉世嘅機會都有呢個機會，咪唔奇啊！但係呢套嘢有咩？ 係啊，佢完全識曬所有啲正常啲 Jedi 有啲功力嘅。 唔係佢最尾同阿 Luke 講 I'm your father， 再講多次 I'm your father。 我都記得翻上一世啲嘢啦。 係咯 ，I'm Anakin Skywalker your father。 是咁另外如果你话啲因为呢今次佢本身真係用咗好多啲木偶嗰啲咁嘅嘢呢就即係啲感觉係似返近时即係旧沙窝真係呢样就真係嘅。 真係係真係係即係呢套你成觉得係旧沙窝返返嚟就係呢下嘛。 係呀因为佢冇咗之前前住嗰啲 CG 人啊即係近时本身嗰度係好多 CG 感觉上係佢呢度係即係你唔覺得咁多啊？因為佢全部都係公仔啊。 後期有執過啲嘢嘅，但係 咪實有啦、啊，而家一定會。 拍嗰陣就係實物嚟嘅嚇。係 咯、 啊，拍都係實物嚟。咁我諗好似唯一嘅 digital 角色，咪就係嗰只，即係嗰只啊。 咪有兩個啊嘛話。 咪就係 嗰只啊， 啊 基佬為我師傅。 哦，係啊，係啊。 壞嘅師傅嗰邊 啊。阿 Sloopy 啊。係 啊。 阿 Supreme Leader 阿 Sloopy 啊嘛。有人话佢成日坐喺度，我怀疑佢咪有啲便秘啊，长期要踎个屎坑。 唔知喎，佢个头影到咁鬼死大，成个巨人咁，但系其实可能佢腰淡细嘅本身。 屎坑嚟嘅嗰个其实系唔系咩王座嚟嘅，佢费事啊，成日成日赖屎起身啊，成日坐喺嗰度咯。 吓，同埋阿吕海道嗰个啊，两个狮子人咯。 系啊，即系主要系啦，我唔肯定其他会唔会有啲 minor 啲角色系啦 ，OK。 系，可能后面有啲或者系狮子人啦，唔知啊。 唔重要啦，嗰啲就系啦。咁但系 啊，咁佢嗰啲曲巴入边嗰啲样又都几似近时嗰啲嘅，其实再改出嚟咁啊。 系，其实根本佢呢个所谓揸鼓声都系一个 title ring 嘅再投射啊，系咯。 系，咁佢又有翻嗰啲即系卖零件啊，我想捉下 BB 八嗰啲咁啊，我啲人啦吓。 头先讲咗嗰个收买佬系边个嚟噶？ 我未講係啊，講埋收買佬係啊，即係佢本身阿女主角真係攞啲零件，真係換啲食物咯，我收買佬。 係走去個當鋪，當鋪老闆好鬼刻薄，成日得少少，變咗整啲粉咧變麵包嗰個咧。 係。 又話想買咗個機械人啊，跟住賣 用60份去買嘛。 賣去報警喎。係 啊。 嗰個就係啊，係咪嗰個 Simon 咩？ 嗯。 即係叫咩名啊？叫 Simon Pat 啊。 好似係啊 ，Simon。 即系嗰个咪就系 Saw the Dead 嗰个嘛，即系嗰个。 系啊系啊， 嗰个做 的。系啊，不过佢啊真系成个皮套演员嚟嘅。 系啊，那个真系皮套嘅，所以你唔需要谂啊，一啲都唔似系佢，今日成个咁凹上去嘅，系真系皮套。 系啊，佢唔系整个样用狮子执嗰啲，唔系，系佢真系成个皮套凹 上去做嘅。咁嗰个真嘅，嗰个肯定嘅 ，OK。佢自己唔系成影紧，仲着住嗰件衫咧，有幅相嘅大佬。 系。 系佢系露晒嘅，佢第一个走去出样话我有份做嘅 ，OK。咁所以呢套戲其實後面有勁多人都有份參與嘅，不過我哋真係有啲我唔識，唔知邊個嚟嘅 ，OK？ 係好多係啊， 可能荷里活啲人識啦，我唔識，好多幾十人啊，大佬。 係啊，佢部做白兵都幾十個。 係有啊，有一個壓啊 po 相機又話又係唔知邊個明星嚟㗎，但我真係唔識，我真係唔識 ，sorry。 嗯嗯， 係，即係嗰個白兵個編號又話 salute 翻呢個 THX 嗰個 number 嗰啲咁啊，唉，我真係 要慢慢查先查到啊，呢啲。 嗰啲其實真係佢自己個後邊少少嘅。嘅嘢啦 ，OK， 咁啊一時間都消化唔到啊，一唔係我講你都唔會知佢係邊個啊。 嗯，係同埋你話係即係阿 Hazel 佢哋入去嗰個 Star Killer 嗰時用光速咁樣衝入個保護罩入邊，好似話你話係咪 Star Trek 嗰啲有玩過啲？ 咪即係第二啲咯，咪咩例如個咩卡迪加嗰啲咯。 卡迪加唔係 Star Trek 係卡迪加啊嘛。 咪好似咪大和號上次咪有入木村嗰套咪有玩過啊？ 真系唔記得喎，即係嗰啲套嘢。 佢突然跳針入去你個星球啊嘛，唔係咩？ 哈哈，類似佢呢次都係話咩嘛，要過步驟咁樣落到去先減速啊嘛。 唔係，其實佢呢度仲係有啲唔係好清楚，成日話 light speed， 其實嗰個係入咗去個 hyperspace 入邊飛嘅。 嗯， 係咯。你嚴格嚟講，佢唔係用緊光速飛緊喎。 然之後佢話超光速喎。 其實入咗去㗎嘛，佢入咗去個 hyperspace 入面㗎嘛。 哈哈。 係囉。即係等於你平時用 warp drive， 其實佢唔等於係隻船係用緊，即係其實隻船係冇喐㗎嘛。 嗯。 係佢個時空譜喺喐緊㗎嘛。 係。咪同埋可能聽到嗰個 Star Killer 一次就射爆五個星球呢。嗰時諗佢點樣射呢，跟住諗佢睇咗之後先知道佢咁樣散射。 哎，呢下有啲囧嘅講嘅。 係咪 咪同埋佢啲星球咁鬼近嘅。 唔知啊，佢嗰個共和國嗰幾個星球咁近嘅。 喂，近到自己隔離都近過月球啊，大佬。係咪先，但點解咁奇怪嘅。 唔知啊，咁佢俾佢炸咗喺度。 是 一炮五發咁五個星球爆曬。 我哋初諗嘅應該是碌減係咪打。 唔係，我哋諗得好搞笑，係咪我 Starker 自己搵個激光包住自己，好似是碌減撞埋㗎。 白波啊。 係啊，諗起點樣入個黑洞啊，自己咁就死咗啊。 喂，咁樣好睇啲啊，原來咁樣一炮射咗，同埋佢都原來都唔係射個太陽嘅，佢都係個太陽。 唔係，佢係吸個太陽嘅能量 囉。係囉，咁點樣 Star Killer 啫， Star 係個行星即係 Star 喎，係囉。 唔知啊，定佢吸曬個太陽嘅能量嘅會。 原來直接咪射爆啲星球，同埋嗰啲星球好遠喎，如果佢講呢啲第二個星系喎。 係啊，好遠啊，所以先唔知，所以俾佢射爆咁。 即佢呢個係唔會移動㗎喎，如果咁講佢呢個 Star Killer 係，即唔係好似三可以移動㗎喎。 係冇喎，佢喺個直頭喺個行星嗰度裝落去㗎嘛，本身。 係囉，改造咗個冰雪嗰個。即係佢揀咗個冰雪星，亦都係因為呢個帝國大戰開頭嗰度啦，好明顯嘅，將佢做一啲雪地戰呢啲咁樣。 嗯。 Anyway 啦，咁呢套戲就好多過癮位嘅，係咯，係咯。 嗯。咁臨尾打一場咁，你話啲光劍啲威力突然間弱咗好多，我都覺喎。 哦，最尾決鬥嗰陣係啊，係啊，即係 啊 女主角。即係有返即係好抽嗰陣啊，打返 就算。係佢就算未好抽之前，黑仔拎劍嗰陣時同阿基佬衛打嗰時都啲劍都弱咗好多，每一片落去係斷唔開嘅啲人。 係囉，佢斬啊黑仔背脊係咪應該好似 V 型劍法或者火焰十字斬咁變咗幾件呢？ 唔係成個斷開兩截囉。 係囉，點解佢會斬背脊咁，好似你平時用把鐵刀嗰種咁嘅感覺嘅。 好似係 high 親後面撩到咁樣算 囉。咁跟住啊女主角同阿基佬衛打嗰陣又係咁怼佢又冇喎，好似普通劍急。 係呀，佢片咗啲腳啊台隻手冇斷咗，就係嗨親咁好似。 斷喎。同埋撳低佢把劍落雪嗰陣做咩嘢嘅呢，我都唔好明 白。唔知喎。 點解會撳到佢會甩咗把劍呢，我真係唔好明喎。 哈哈，唔知呀真係。 咩意思呢，係咪佢嗰啲劍將啲雪融咗，嗰啲蒸氣好熱咁樣呢，係咪咁呢， 應該係啦。 唔知佢做乜㗎喎，嗰度又冇乜點解釋，總之佢放手咁抌咗把劍㗎啫自己。 嗯。咁痛啊就係話佢本身已經好痛喎。 一個轉身劈咗佢一下喎，咁你嘩仲唔死呀， 係喎。 點知佢又冇事喎，坐起身喎。 係呀，我咪斬咗佢幾嘢喎，我明明應該隻腳會斷，我以為隻腳斷咗喎，批落出腳步嗰時。 咁佢哋係咪已經練到而家可以用 force 去保護住自己嘅呢，已經有啲新嘅用途呢已經。 唔知啊，佢系咯弱咗咁多，但系黑仔冇啊，点会啫？要 吓，即系如果阿基佬伟自己可以都仲合理系嘛？即系起码 系咯，冇理由黑仔有啊。 佢硬食到阿朱威华一枪咁，系咪其实佢一路有好似超人咁有个力场包佢自己嘅咧？咁你 佢咪搵个力场包咗伤口咁样咩 啊？有啦，系啊，都仲讲得通啊。咁冇理由黑仔俾佢斩一剑系就咁 唔断开咯， 唔断开啊，系咪先？ 系啊，大家啲剑咪弱咗好多喎。 系咯，应该俾佢成个剁开两碌噶啦，正常。 是啊，近時明明一次就斷了、 啊。不過這些就沒得說的啦，是啊，如果是這樣沒下一集的啦。 是啊，如果這樣斬法基佬衛真的斷了。他本身這樣變了很多東西給他。 是啊，黑仔又變了機械人了，下一集要啊。 是啊，換變身變了賽博的真的。 在這裡出場啊，賽博啊。 是啊，他做的變了是。 系咯，咁冇喎，唔知點解我解唔到，但係嗰段又唔係唔好睇嘅，我佢打 唔係佢而家起碼佢呢度咧啲劍法打咧真係即係似翻人哋舊喎，跟住再加激烈啲嘅， 即係有啲實感一下下嘅， 下下唔會突然間喺度兩條友喺度跳舞嘅，突然間 跳舞 係 或者 OK 嘅，本身打嗰度就 冇踩招皮奶嘅。冇臨尾 ,oops, 咁又唔知做咩 事。就唔知點解會輸啦，咁阿基佬衛唔係凌空喺度轉下轉下，大家咩咩返嚟。 係啦，即係呢度你都 ,ok, 即係你問點解個女仔突然間咁勁，咁呢個係佢暫時未將個謎底講俾你聽啫，咁但係起碼 你就 佢之前其實表現咗啦，佢未有原力之前，佢真係碌棍嗰時候都好打噶本身。 你就當佢可以突然間爆竊都好啊，咁佢係唔係無端端打低佢噶嘛？即係打低佢嗰下意思啫，佢都有覆，即係都係有啲招咁打低佢噶，係咪？ 係啊，正常咁樣打咯，係啊。 係咯，咁你都 即係佢唔係無端端條友喺度空中轉體喺度咁揈俾佢打噶嘛？點解要整呢個姿勢俾佢打？ 咁佢點斬低佢噶？最少係咪？咁 OK 嘅，我覺得。 係，咁佢就有俾理由佢咁好多。 係咯，咁 即係你唔好似前轉咁，點解無端端Andy陳點解佢會突然間輸咗？真係好搞笑 啊！你叫到偉自己又中咗槍噶嘛？你唔好唔記得嗰度。 係啊， 即係佢唔係喺個完美嘅狀態喺度作戰噶嘛？已經。 嗯。 所以都 OK 嘅，係啦。我哋成日都話嘅咧，你之前嗰啲喂大佬，你好似啊，即係龜公精咁啊，即係龜公精啊，即係其實佢輸真係好唔合理。你求其俾個理由啊，話佢為咗救人受咗傷又好，乜都好，你咁我都輸得有個理由係咪？ 唔係佢嗰度好似係頂親佢鼻定咩，跟住突然間一嘢懟落去，跟住搞掂。 係頂佢揾支棍係啊，剝落佢個頭度啊。 係啊，跟住咁揼一揼佢個面定個頭咁樣，我記得。 佢俾佢插咗下做 oops 咁樣㗎，真係有講呢句㗎。 系， 哇！真系唔系啊，真系笑出嚟啊！睇到真系， 系，系咯。跟住阿 Eric 嗰时输就唔知做咩凌空喺度转啊， 唔好理佢啦。 佢就话咩啊？佢话我个理由就系话有咩自视过高嘅，就喺度转俾佢斩啊！我心谂唔系用呢个理由啊。 佢不如自己打剑斩咗自己啊！ 唔知玩嘢噶嘛？ 唔系，佢应该系阿 Obi Wan 琴日一早去咗嗰度屙定督屎喺嗰个位。就等佢跳就嗰个啱啱踩屎，你明唔明啊？自己跣低，自己怼死自己。 唔系，其实因为食咗即系蕉皮啊，摆咗佢跳嗰个位啊，佢啱一跳嗰时踩喺蕉皮跳得唔够高啊，所以。 佢琴日已经嚟过一次噶啦，睇咗地形噶啦，阿 Obi Wan， 唔系屙督屎都摆喺只蕉皮喺嗰度嘅。等阿 Eric 想跳就嗰个一嘢踩中，咪濑嘢咯，跟碌翻落个熔岩度。咁樣死嘅， 唔係即係唔知啊！你起碼今次呢度打你睇到係咁樣，即係真係隔劍嗰時贏到佢，唔係條友突然間發傻咯。 即係我寧願去踩屎啊，或者踩蕉皮啊，都有個理由啊！你明唔明啊？ 係啊，擺佢企嗰個位突然間有問題咁啊，都好啲啊。 即係踩屎啊！ 係啊， 啱啱有篤屎。係 啊。 啊咁啦 ，anyway 啊。咁啊，冇啊，講唔曬嘅喎，呢套嘢其實超多嘢嘅喎，頭先我諗到啲嘢又唔記得咗啦，又係啦，中途啊，唔記得咗要講咩啊？ 好，例如啲人話呢套嘢嗰啲，其 實唔止啊，啲嘢好多嘢嘅，冇啊，冇寫低嘢喎。 哈， 咁啊，今次就話佢原場咧就去咗嗰、那個即係阿 Luke 嗰個星球嘅，其實實質就係愛爾蘭一個島嚟嘅。 係。 咁其實我覺得呢，佢呢套戲本身係因為有擺咗一啲石中神劍嘅即係佢元素喺度啊。 嗯。 即係好明顯啦，係咪先？即係得到把劍承繼者啊嘛。 唔係，佢都一掂到把劍先啲原力走出嚟㗎。 即係唔係個攞到把劍都有用㗎嘛，係咪？好明顯黑仔攞係冇用㗎，係咪？ 係啦，正常劍咁囉。 係囉，但係嗰個女嘅攞就即刻零色布桶㗎嘛。咁 係突然間醒覺噶嘛，就係 呢套戲入面都有少少石中神劍咁啦，所以佢就唔係插喺度掹咗。 唔係，佢突然間喺個寶箱度一開咁，一掂到即刻佢變咗第二個人，勁咗咁多。 好明顯係即係個主角用先至有唔同嘅功能咁樣啊，或者有 係佢同阿基佬嘢打到中途咪喺度講，阿基佬係唔講嗰句嘢仲好啲，一講完之後賴嘢。 係講咩咧？ 咪話你完咩話要需要一個導師嚟教你咯。 係。 系啦、啊，一提起 force， 跟住佢咪谷咯，跟住咪即系濑嘢啊！纪录位。 咁既然有呢个石中神剑嘅元素喺入边咧，你最尾去翻呢个爱尔兰嗰个岛咧，其实系有啲意思嘅。其实嗰个系 Elphalon 啊嘛。 嗯。 系嘛？ 系。 即系嗰个所谓入边佢哋嗰个另一个神仙境界啦，所谓即系 King Arthur 最后嘅归宿啊嘛。你唔觉得有少少嘅咩？ 嗯。 即係佢最後嗰度其實唔係好似星戰嘅，你感覺真係似嗰啲中古嗰啲啊？ 係啊，似啊嗰啲啊。 其實今次呢套戲本身佢都中古味都好重嘅，你根本阿基魯衛本身個造型已經係啦。 嗯。 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嗰個場景安排係有意思嘅，即係就唔係話咩 Jedi Temple 啊，唔係玩呢啲嘢嘅。 嗯。 咁到底呢個意思喺邊度啊？要睇落去啦，因為大家其實呢啲係未知㗎嘛，所以大家去 complain 係冇 point 嘅。 嗯， 啊，你唔可以 complain 一啲佢留低嘅謎團，人家未解你咁快就話有問題。咁嗰度就未知係點解要去嗰度嘅 ，OK？ 咁啊，之後可能會講啦，下一集。 係，咁佢嗰個如果你話空戰嗰度咧，我反而覺得前段即係千歲英開頭話女主角揸打兩隻 TIE Fighter 同埋阿 Po 揸架第一次揸架黑色 X Wing 嗰度反而好睇啲喎。 空戰的確係嘅，係即係嚟救佢哋啊嘛，救佢哋嗰段啊，同埋開場 係啊，同埋開頭係啊，女主角揸千歲英第一次嗰陣打 TIE Fighter 都好睇。 大戰嗰段佢對啲人物嘅描寫唔多。 是啊，因為佢趕住另外一邊嘅變咗剪到呢，我咁我睇呢嗰時就係好急呢，跟住同埋佢冇乜點樣表現佢啲機點啊，即係咁飛嚟飛去飛嚟飛去，跟住就係最尾嗰度先睇到入咗個坑嗰度，入落窿嗰個位。 我估其實都仲有好多 deleted scenes 我未睇。 係啊，即係我段好似急速得滯啊，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好似趕住夠鐘啊咁樣，我突然間。 而家呢個未係完全版嚟嘅，我覺得係。咁睇下到時又有啲咩我哋未睇到啦，會唔會其實嗰段再多啲嘢啦，係啦。 係啊，會好睇啲啦，冇咁講咁好似。 就叫做都有對白有剩㗎啦，係咪？起碼你見到阿肥拍文嗰啲都竟然又唔使死，我以為佢要死嘅，又唔使 死。你話如果唔係去搵阿碌，佢變咗班長又去份啊嘛？ 係應該係啊。最尾佢玩翻雕俠咁原發，佢應該係阿公主又出嚟班長咯。應該肥巴文都有得班喎，應該 係啊。 阿肥巴文使唔使同阿公主單一單眼咁？啱啱死老公喂 ，OK 喎，我都唔係。同埋阿肥巴文有個即係點講？即係呢一個人呢一、這個演員打落去咧，佢都係用 force 去影響人諗嘢噶嘛？你大家記唔記得？ 有係啊，佢希望入邊係。 即係我覺得佢係有個諷刺嘅感覺過擺落去，我覺得係。 係咪唔知喎？真係。 佢應該同阿基佬偉鬥一鬥啊！ 邊個勁啲啊？ 應該唔係，應該開頭唔係阿波俾佢捉咗，係阿肥佬。 係啊，應該係應該阿柏文俾佢捉咗。 柏文俾佢捉咗，跟住兩個鬥望，鬥用超能力啊！嗰下好笑啊！ 係啊， 唔係咁要講翻啦。OK， 咁啊呢套戲入邊有兩位啊，都係曾經做過呢個 Ex Machina 嘅嗱 ，Ex Machina 得三個演員嘅啫，即係如果唔計其他啲，即係比較。唔好計嗰個日本女人，其他啲先啦，即係主角啊，得三個嘅啫 ，OK？ 係，就係嗰個矮妹啊 ，OK？ 除咗矮妹之外，就係個後生仔，同埋嗰個產光頭流須嘅博士啊嘛。 嗯。 咁啊，呢套咁 Ex Machina 香港就冇機會欣賞啦，一般觀眾。但係竟然咧，呢套戲入邊咧，兩個男主角啊都有份做㗎嘛。 係啊。 就非常之俾面啊 ，OK？ 咁啊，邊兩位咧？啊，馬仔講啊。 唔係，如果你話喺 Ex Machina 嗰度做嗰個後生仔喎，就呢度反而做咗 General，First Order 佢哋嗰個 General。 係咪就喺度演講嗰個啊？基連 係啊，咪喺度佢喺度講話，即係共和國末日嗰度啊，係啊，即係平時同佢哋一齊開，即係佢哋最阿頭 啊。即係扮曬阿基連咧，講嗰段啊嘛。 係啊， 呢段仲唔係睇咗高達？呢段好明顯睇咗高達啦嘛。 嚇！咁另外本身我做有錢佬嗰個呢，咁呢度變咗做靚仔喎。 即係有錢佬嗰個光頭有須嗰個家，呢度就有返頭髮同剃曬須。 係呀，做返靚仔呀，做就係 Ace Pilot 啦，做。 就係阿 Po 啊。 係呀。 就係嗰個開頭嗰個竹。 個樣唔係好似呀，真係佢咁樣整。 完全唔認得。 係呀。 咁靚仔嘅咩？明明睇 Machina 諗嘅唔係好靚仔喎。 呢度 OK 啊， 系啊 ，OK 喎，系啊，咁啊，两个都有份做嘅，今次系啊， 系啊，即系本身呢个之后会做阿 Apocalypse 咯， 啊，冇错啦 ，Apocalypse X-Man 啊，系啊， 系阿 Po 做嘅，即系就系呢个 Oscar Isaac 系嘛， 嗯， 啊个名咪叫 Isaac 咧， 唔知嘅啫， 唔系 咁样发音 ，IS 噶， 吓 系 ISAAC 啊，啊冇关嘅，同伊斯兰国啊， 嗯。 OK， 咁要介紹 咁咯，係啦。 即反而咧，我唔知阿基佬維係邊個。有人講到佢好紅星，我真係唔識。sorry， 但係啲人都笑緊佢個樣喎。 SM Driver， 哇！佢嗰個樣咧，嗱，我唔知道我睇佢平時個樣好似都好啲。呢套戲入邊咧，佢一除頭， 佢扭個髮型唔知做咩？你話 唔係啊？其實咪似阿揸住煲茶 咯。 大家有冇睇呢個當年嘅週末狂熱？ 係，仲有樣衰扮啊！揸住煲茶。 真係冇錯，咁係仲要樣衰版嘅揸住煲茶。你唔覺得有啲似嘅咩？ 唔知有少少啊。 係咯，佢爭在冇跳 disco 啫。跳翻拍舞就似啊。 要同 Star Lord 跳咁樣。 唔係佢成播翻嘅 disco 版嗰隻星河大戰嗰隻音樂咧。以前有隻 disco 版㗎，好正啊。 嗯， 系咯，成个揸住煲茶咁嘅样，咁啊呢度入边就我就觉得，即系我唔系话演技，即系意思即系佢呢个角色嘅表现咧就唔讨好啊，即系个个睇完都唔系太中意。 系，同埋冇啊，佢样夹唔到佢嗰个身份好似。 咁唔知啊，佢可能佢都想揾个比较即系内弱啲嘅样嘅做系咪咧？ 系咯，但系有少少 K K 地，我觉得你起码整翻，即系如果你话。下你信不过仔唔会咁嘅样啊！ 吓，咁都好过揾阿沙拉宝夫噶啦，已经 吓，咁都系嘅。 你上次做阿 In Air Jones 嗰阵系阿沙拉宝夫做个仔，你宁愿呢个定沙拉宝夫？ 吓，咁呢个好啲嘅新人， 起码够高啫，大佬。 系啊，起码高啲。 笠翻个头盔嗰阵 O K， 系笠翻个头盔 O K 型噶。 笠翻个头盔 O K 嘅，我惊沙拉宝夫笠翻个头盔矮。好矮， 矮鬼白冰啊！ 高过 B B 八嘅咁就点都系咯，咁样啊。O K， 咁啊 ，anyway， 咁呢套戏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做嘅。O K， 咁啊，冇啊，其他啲港大都未必识嘅，所以就唔讲啊，系嘛？ 嗯，系我啲可以唔讲。 太多呢啲客串嘅巨星系。 嗯嗯。 咁啊，我谂大家都未睇到呢啲位噶啦，因为好多朋友连个古仔啊都未睇得明白。 但系啲人成日话重复，但系个古仔又讲错啊！最大镬系 系冇错，系。OK， 咁啊 ，anyway 啦，系啦，咁啊，讲完未啊？套戏入边套戏故事或者一啲嘢咁。 哦，咪睇下把阿基佬为把剑咯。咁佢本身我哋成日话系自己戒亲自己手，咁啊冇嘅，佢戒人嘅就去。 佢系啊，攞去侧边去督人啊。 系啊，去督人。 原来咁用嘅嗰、那个锥系。 系啊。弹架剑嗰阵系怼人噶嘛喺度， 压人哋嗰个膊头嗰阵系嘛， 系啊，咪怼人咯系佢。咁但系要喺佢强势嘅人哋嗰度先得喎，咁要弱势咪怼紧自己啊都系。 好明显系啊，咁啊唔知啊，佢把剑都其实好古怪，我成日谂系咪佢个技术唔完整，所以先要把剑好似火咁样。 系啦系啦，佢都系咁。系咯，都系咁样喺度啲火光咁啊。 系咯，可能佢哋嗰个结果。即係對嗰個技術嘅掌握，因為佢始終佢哋唔係正式嘅 Jedi 嚟噶 嘛。嗯，未完成啊，係嘛？ 我懷疑佢嗰個所謂師傅都未必係夠班啊。 真係唔知啊，但係啲人之前傳呢個師傅係咩喎？ 係啊， 係啊，黑體喎。 師傅啊嘛。 個師傅係啊。 估佢個 shit 啦。 唔係呢個 阿女主角嗰支矛都係阿黑體個師傅噶嘛。 係咯、啊。 即係有人 咁搞笑， 佢揸住嗰支嘢有乜嘢警棍嘛？嗰支嘢唔係喺街度執翻嚟嘅爛鐵咯。 係啊，咪碌棍咁冇嘢。 我初初以為嗰支嘢係咪可以射啊？射都冇啊。 係冇啊，係啊。 因為佢一路都揸住啊嘛，佢後屘都有啊。佢後屘去到阿 Luke 嗰度揾阿 Luke 嗰陣，佢換咗套衫喎，唔知大家冇人有冇睇唔睇得到啊？ 嗯。 即係你見佢套衫個構造又係咁嘅，露翻個膊頭啫，但其實件衫係第二件衫嚟嘅。 嗯、 即系同佢一路喺个扎古星度着住嗰套咁嘅麻布嗰件嘢唔同咗嘅、 嗯， 但系佢个构造系差唔多嘅， 系， 咁但系佢都仲系揸住碌棍嘅， 嗯， 即系唔知道做咩事，有咩衣郁揸住碌竹啊， 唔知啊，保护自己啊碌棍啊， 但系就应该就系一个普通嘅一支嘢嚟嘅啫，我就睇唔到有咩特别啦， 喺呢套戏入边表现都系一支嘢啦，普通， 即系唔会系打狗棒或者之类噶啦，吓，即系大家唔需要谂咁多啊， 嗯。 即是你要找倚天屠龙都是都是啲光剑嘅啫吓，咪好明显今次都是倚天屠龙嚟噶啦，系嘛？ 系 系咪 BB 八同阿 R2D2 咪倚天屠龙咯，系嘛？ 系啊，要找咗两部嗰啲啦， 合埋咁啊，原来找到呢个武穆遗书同埋啊九阴真经啊嘛，喺度碌到啊， 提嗰把剑就系要攞埋过去先啦， 系咯，啊咁啊将把剑交还嗰段就。都比想象中好㗎啦，阿 Luke 領個人唔係即刻完場，大佬。 我以為係佢望一望㗎嘛，即刻冇。 一望就出字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哇！你仲釘鞋，大佬。咁佢都望咗一輪，係咪？咁跟住嗰個女主角仲要交返把劍嗰下，大家定咗個動作，跟住個鏡頭啊，係兜住嚟轉啊。 即係呢啲其實好 epic 嘅一啲中古嘅，即係嗰啲咁嘅古仔啦嘅一個帶落下一集嘅一個場面嚟嘅，其實。 嗯。 係咁好明顯係你要睇下一集。嗱，有人就話點解唔出埋字幕，最尾先至睇到啊？即係去揾啊 ，look 呢一段，咁會唔會好啲？即係 睇得多太多 Marvel 啊！ 即係我覺得又唔係一定要咁樣嘅，係嘛？我完全唔覺得而家呢個鋪排有任何問題啦。老實講， 冇啊，唔使一定要咁整啊！我覺得 呢套戲唔係 perfect 嘅 ，OK， 一定唔係 perfect。但係呢度係有好多缺點添 ，OK。但係我覺得對，如果你好鍾意星戰嘅朋友，咁其實係一定覺得 OK 嘅。其實嗰啲缺點係只係 minor 嘢，我覺得唔重要嘅。 是啊，如果你話佢啲，我覺得就係佢本身尾段嗰度，阿 Hedgehog 佢哋入去嗰度點解唔帶兵咯？ 哦，因為 即係起碼帶翻一隊人過去跟住一齊。 嗰度係個邏輯上有少少好似唔好合理，但其實佢嗰度係專登想重現翻當年就係佢哋幾條友走去 Death Star 度搞震嗰段戲啊嘛。係， 因為佢要做翻嗰個嘢啊。 要做翻嗰樣嘢嘛。如果你話帶兵咧，就會變咗似佢哋走去阿伊沃嗰個星球度搞震嗰段啦。 是啊，即是起碼有幾條友跟在後面。 即是他又不是去森林度搞嘢嘛，他是去了他的基地度搞嘢，那他想重現返 New Hope 那段呢，那他 是應該是得幾個人的嘛。那沒辦法啦，因為為了重現而重現的，的確是的。 是啊，即是我那裡又有笑我那一怪，咦，明明如果派應該起碼都幾返幾條兵給他一起入去。 如果他的用意你咪會 OK 囉。 嗯。 啊、即是他是有啲唔合理㗎，是啊，但是你知道用意他是專登玩這樣嘢嘛。咁我要玩到呢樣嘢，我梗係幾條友嘅。 係。 係囉。我帶咁多人去就玩唔到呢樣嘢呀。咁變咗。 我 feel 唔好囉我啲。 係呀，咁你都明知佢係喺度玩緊重現嘅時候，你就唔會問呢啲嘢嘅其實 ,ok? 即係其實你最終最要知道其實佢個 intention 係做乜啫。咁你知道咗佢係想做咗呢樣嘢嘅，咁佢係做緊呢樣嘢呀嘛。 嗯。 係囉。咁我就唔覺得好大嘅呢個問題其實就。 嗯， 因為又冇話一定係要帶隊人㗎，咁佢話到明係一個潛入嘅動作嚟㗎嘛，呢、這、一個係咪？ 嗯， 咁你平時阿蛇叔一兜友添， 係 講明潛入，咁詹姆士邦都單拖㗎， 嗯， 點解詹姆士邦唔帶曬成個 MI6 啲人去咧？平時 嚇 冇得解喎，其實冇得解喎，佢中意嘅啫，係咪先？ 係，同埋佢揾我做翻嘅嘢，因為佢要之前射爆個共和國，咪令到佢啲艦隊冇曬咯。 其實你見到佢後屘剩翻，可能都人丁唔係好咩㗎啦，係咯。 係啊，如果變曬好似佢，好似第一即係 New Hope 嗰陣時咁樣，咪又係得啲 X-wing 去咯，冇曬戰艦啊嘛，因為。 啊、即係其他人手可能即係或者佢覺得呢個嗰個自殺嘅，即等同於自殺嘅一個行動㗎嘛，咁帶咁多人去死咩？ 嗯。 咁你當係咁咯，係嘛？ 嗯。 咁得唔得？其實冇話合唔合理，因為其實《星球大戰》唔係一套好嚴謹嘅戲嚟，由頭到尾佢都係一套。其实是一套欢乐今宵嚟嘅啫嘛，大佬啊！ 你话 EYT 咁啊 ？EYT 嚟嘅啫，你会唔会话啊？做咩卢海鹏你喺度嘻嘻哈哈嘅低级趣味啊？有人同我咁讲嘅 ，OK？ 咁系啊，呢系咁啊，你要睇认真，你咪睇头先嗰个即系黄金时间嗰套剧咯，系咪先？你睇 EYT 嗰阵，你同我讲认真，就系先至有问题啊！即系呢套戏本身嘅性质，即系 Star Wars 性质，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搞错 ？Star Wars 其实唔系咁认真嘅啫。即係佢個本個氣氛啊，即係佢係有少少玩下玩下㗎。扭講玩下 佢係前傳扮曬叉燒㗎但拍唔到啊。 即係我講玩下玩下唔係話爛片嗰種玩下玩下喎，即係唔一段爛片㗎，咁你港產片都好鍾意玩下玩下但係好睇㗎嘛，有咩問題？ 嗯。 有咩問題？ 係囉、 啊。即係人哋係就係咁㗎嘛，你見佢就係喺度嘩明明俾人追呀咩跟住佢喺度嗌交呀係咪？明明架船啊搞到亂曬坑跟住佢又阿黑仔又踩呀女咗個頭咁擒咗去嗰啲喂。是咁嘅沙窝大佬。吊返轉你識唔識啊咁先係沙窝啊就係、 是。係阿 Hansel 呢度都保持返近時嗰啲嘢吹水嗰啲話交貨。 係吹水係好。 交貨幾時又交唔到㗎嘛跟住人話唔係上次交唔到。咪兩次交唔到㗎嘛。 係好吹水嘅 Hansel。咪 Hansel 好負責搞笑嘅以前。 係啊。 佢撩黑嗰陣咪真係揸住支機關槍追返白兵㗎嘛嗰時初得幾個啊。因為點解後面啲白兵追返轉頭啊嘛好因為好多人啊嘛即擺到明 白。佢都係一向近視嘅角色都係懶性咁跟住又奶嘢咁啊成日都咁嘅 人。呢度都好多專登笑位㗎你話嗰兩個白兵見到阿基佬位喺度斬嘢劈嘢佢集撇咗嗰啲係笑位。 佢叫啲 啲侍卫入嚟，我惊我两条友见到佢发脾气，即刻片啊！ 唔系佢专登引你笑，有咩问题先？ 系，唔系佢喺度 OK 啊？我觉得系嗰、那个阿 Captain 嗰度系过分咗少少啫，啲其余都 OK 嘅。 阿 Captain pass 埋嘥咗啫，唔系 系啊， 系乜嘢啊？嘥咗。 系咯、啊，即系过分到变咗佢冇用咗啊！条友系， 即系佢唔应该咁弱咁啫吓。 系啊。 即係同埋係啦，即係冇理由係咁咯，係啦。其實我覺得嗰度應該求其劫咗一個白兵識呢啲嘢嘅，就威脅個白兵就合理啲。 係啦，即係求咗一個白兵就 OK 係。 咁嗰個 Pasma 就應該留翻作戰。咁我唔理你打機定後尾，總之同佢哋地面戰都冇所謂，即係都係戰鬥而死嘅。咁我覺得咁就 OK 㗎，係啊。冇話有幾勁嘅，咁講真係 Boba Fett 實戰都唔係好勁嘅。 係啊，你喺套戲入邊表現都係俾人射爆嘅。 系咯，都 推进器跌咗落去咁啊先。 佢都有一定嘅作战能力，咁就 OK 咯，系咪咁？ 系咪？我唔好连一枪都冇得开咁 啊！冇错啦，开下枪啦，大佬，即系嘥咗嗰个纯粹系因为 系 嘥咗啫，系咯。嗰、那个角色真系铺排得几出嘅，之前系咁啊，即系个落差。如果之前唔系点影佢咧，咁可能或者好啲嘅。哇！有啲宣傳， 你開頭嗰時帶啲兵咁，佢喺度行咁樣，好似好型咁樣，你覺得係 第二把交椅咁啊？你成覺得 係咯，佢企啊企後邊咁樣咁 啊！啊，真係嗰下可惜咗啊，係咯。但冇嘅，我睇嗰陣其實都唔係好影響我啲感覺。嗰佢非常好睇，我覺得成佢係咁個個中意啦。OK， 都係電影嚟嘅啫，可能唔同人有唔同嘅感覺。咁應該你係好愛星球大戰嘅朋友就會中意嘅。我係咁佢歸納啊。OK。咁你好多星星自己係星戰迷，但係好憎呢套戲，咁你咪就自己反省一下囉，做咩啫，即係你唔係星戰迷囉， 點點冇爭，咁應該爭前傳三套多啲喎，要係 話佢哋爭最舊嗰套啊， 爭最舊 嗰套 New Hope 啊，大佬咪直情 exactly 咪就係你高達迷，但係最唔鍾意睇 RS-78， 你未聽過咩？ 我、哦、有，係啊，佢話唔睇唔落啊，係嘛，啲人成日咁講啊， 咁你咩資格做高達迷？我再澄清一次喎，啲人成日話我係星戰迷，我唔係星戰迷嚟嘅喎，我唔敢認啊。OK， 我中意睇嘅， 係 好 heavy 嘅星戰迷呢個字啊，我唔敢認啊，大佬，唔稱唔上啊。OK， 我中意睇嘅 ，OK， 更加唔係咩專家 ，OK， 中意睇都問下問題，係咁多啦 ，OK， 即係認做星戰迷，唔知有咩著數嘅，呢期過咗真係認。 唔係，今次都要咁啊！ 全香港都星戰迷，咁你認嗰陣，我唔係啊 ，OK， 無謂同人哋一樣啊，係咪先？而家話星戰迷啲人先至唔係星戰迷啊嘛，先對星戰係其實係啱啱接整翻嘅碟嚟惡補嗰班啊嘛， 咪查資料睇下啲 嘢，就係有買星戰玩具嗰班啊嘛， 係有睇小説嗰啲咯，佢話 即係 anyway 唔係咁計嘅，其實係計你有幾愛呢套嘢， 嗯。 即係咁啦 ，OK。好啊，咁有冇想再補充啊？講唔曬嘅，其實真係，我驚大家再聽悶啊。 嗯，因為差唔多啊，要套戲入邊咁。 套戲入邊差唔多啦。 係啊。 好，咁啊，冇啊，冇補充嘅，講十年噶啦嘛。 好啊。 十年套戲嚟嘅 ，OK， 唔係講足十年嘅。 係。 係啊，咁啊，一套香港電影啊，講幾句啊，我都冇睇，我朋友好神心走咗去睇咗，我都唔知喎，後屘同我講話走咗去睇呢套戲，哇！哇！你走去睇呢套戲，點解你會睇嘅？咁佢話冇啊，咁除咗星戰都冇咩其他戲啦，係嘛？ 嚇！ 即係今個禮拜係咪先？都全部做曬星戰啦，咁啊係呢套比較即係特別啲啦，咁所以就睇咗翻嚟咁啊。咁佢就分開有五個故事啦，咁但係演出嗰啲人都唔係個個即係太認識啦。OK， 嚇、啊，應該係好似有智叔嘅，好似嚇， 嗯， 係啦。咁啊，智叔好似做最尾嗰個故仔，佢分別有五個故事，有一個叫浮瓜啦嚇， 係， 跟住有一個叫做東閃，跟住有一個叫方言，跟住一個叫自焚者，咁最尾嗰個叫本地蛋， 係， 咁本地蛋就有阿智叔做嘅，佢真係賣蛋嘅 ，OK， 咁呢五個故事其實都係分別咧講咗一啲即係其實依家其實已經發生緊嘅一啲中港問題啦，你可以講嚇。系啦，咁啊浮瓜咧就大致上系讲话原来个政府咧就成日想即系立一条保安法咁上下嘅嘢嘅吓吓，就唔止网络嘅 ，OK 吓，咁佢就想即系搵两个嗰啲南亚人咧就去即系 即係整傷兩個議員，跟住就借呢樣嘢去就借嚟發揮咁樣嘅。咁佢 即係陰謀論喎。 唔係陰謀論啦，直情係陰謀啦。 係。 因為佢做埋出嚟㗎，嗰班官就喺度傾㗎，到底我哋應該射男嗰個議員定女嗰個呢咁樣。跟住最尾佢哋兩個都射啦。咁嗰兩個咁嘅槍手呢其實就俾曬安家費，咁其實後尾梗係俾差佬即係射死㗎啦，即係唔係話佢哋原本約定咁樣，只係做場戲呢啲嘢嘅。即係咁嘅講嘢咁嘅嘢嘅 ,ok, 咁最尾就當然成功就通過嗰條法例咁嘅，即係講呢咁嘅嘢嘅 ,ok, 佢仲要黑白拍㗎喎，我朋友話呢段 係 相當特別嘅。咁呢個東蟬啊，直情佢話睇唔好睇得明嘅，因為佢話直情中場都有啲人離場㗎睇到。我睇唔明呢套戏，咁东蟬就系讲佢哋有啲就话点咩话咩拆咗啲楼啊，咁但系佢两个嗰两个男女都唔知系两公婆系咩嘅，就佢哋极力将嗰啲拆咗嗰啲嘢就去做翻啲标本咁样嘅，咁佢后屘又话唔知点将个男嘅做埋标本咁上下嘅，佢话佢成睇完都唔明佢想讲咩嘅，即系但系佢应该表达紧就系嗰啲即系不断去要拆嗰啲旧嘢就起新嘢呢啲咁嘅嘢啦，系啦，咁而方言咧，方言就唔系嗰啲即系讲大话嘅方言啊，即系讲。地方語言 地方話語言。 咁就話呢佢嗰時個世界，佢頭先講呢啲全部未來嚟㗎，係二零幾年㗎，全部都係 ,ok? 嗯。 即明我哋都而家都二零幾年，即係二零二幾年啦 ,ok? 嗯。 咁方言就講咩就係、是、講的士佬嘅。嗱佢雖然講未來㗎，但佢又冇話整到啲嘢好似沙窩咁㗎喎。 喔、哦、咁近唔會 呀。係啦，唔會嘅，佢正常嘅啫，都係咁嘅啫 ,ok? 咁方言就講的士佬啦，就話嗰時的士佬呢，如果你啲佢又唔知要考啲試嘅，咁如果你國語唔達到嗰個標準呢，佢話你嗰個的士個就會有個 logo 呢，就係一個非普通話咁樣嘅，即係好似 Ghostbuster 咁樣查咗咁個普字咁樣， 而 非普通話嘅車呢，就好多地區都唔准去即係做生意㗎喎，即係又唔准去中環定唔准去邊度，好多地方唔得嘅，即係好多限制嘅。咁就講佢即係變咗中通，唔係講佢接咗好多個客啊，咁啊中間就甚至乎有個鬼佬上過車，點知鬼佬都係講國語啊嗰啲咁嘅嘢啦，即係搞到即係成個香港呢都係講國語啦，咁甚至乎中間有一個明明都已經係識講廣東，即係根本身講廣東話嘅，咁但係個個都講國語㗎嘛，喺個電話又同人講國語，跟住佢就同佢講去邊度咁，咁我唔識嗰個地你講個地方喺邊喎，咁佢就話你用個咩 GPS， 咁點知個 GPS 嗰個機呢都係要用國語嘅，即係要講落去嘅，唔係打落去嘅。咁個司機係咁講極咧，嗰個機都 get 唔到佢講乜，因為佢啲國語覺得唔正啊。 係 係啊，咁結果係我乘客幫佢講，咁一講個機就 get 到啦咁樣。即係其實佢呢個故事都係想話俾你聽，即係第時個香港都係國語㗎啦。即係你唔係國語化咧，其實就唔使撈㗎啦，即係咁樣㗎啦，即係有少少咁嘅影射啦，係 啊。有啊，係啊。 係啊，咁佢又話個仔又唔知點樣。即唔知我佢个仔都有讲过㗎，即係又係讲晒国语，即係话咩碧咸个名系唔同㗎嘛，大陆系唔知译做乜嘢㗎嘛。 嗯。 即係有讲呢啲咁嘅差异㗎嘛。即係佢呢个故事就系讲系讲广东话系被差唔多边缘化到系一个几乎冇人用嘅语言咁囉，讲呢啲囉。 嗯。 咁自焚者呢我都唔知佢点啦，总之佢就话有一单案就话有个人喺英国领事馆门口就自焚，咁就唔知边个嘅，咁好多唔同嘅猜测，好多讲法咁样嘅咁样。咁至於本地蛋呢，就係講本地生產嘅雞蛋啊，咁就話要結業啦，即係嗰啲雞場啊雞蛋要結業啦，就講啲咁嘅嘢嘅。咁甚至乎呢講過嗰陣呢嗰啲細路仔呢已經係好似啲紅衛兵咁樣，穿嗰啲即係嗰啲軍服咁喎。但佢講啲細路仔係好細呀，小學生嚟。咁就話啲先生叫佢哋呢去即係就係根本就係文革咁樣，就係抄低嗰啲即係佢哋覺得有問題嗰啲人。咁有細路仔就走到去阿智叔嗰個檔就話你唔可以叫呢啲蛋做本地蛋㗎喎，咁樣即係佢話呢個字係犯規㗎喎，本地呢個字係犯規嘅，唔準用嘅咁樣。咁我話咁我叫香港蛋囉得唔得咁。咁佢話咁就得咁喎。咁點解叫香港蛋就得，本地蛋就唔得呢，香港同本地有咩唔同呢，即係佢有都講啲咁嘅嘢啦。咁當然其實我唔知 detail 啦，我 friend 冇講曬成套戲俾我聽㗎，成五個故仔 ,ok。咁就大概係關咗呢啲嘢，咁每一個呢都係有啲嘢你諗下嘅，咁尤其是你睇到最尾嗰兩個之後，你睇完出返嚟嗰個甚至乎覺得有啲恐怖，即係會令你覺得未來嘅香港如果係咁就大鑊啦咁樣嘅，係呀，咁就正可能就係因為咁呢就有一定嘅人去捧場啦， 正常啊，而家 系啦，就系咁啦。咁我又觉得 OK 嘅，因为佢呢个系用一个故事去表达啫，咁冇人话一定真系咁。咁我呢个做法系咪有啲似世界奇妙物语咁啊？ 系，啲人睇完会当真系咁噶，大主拍。 哦，咁呢啲佢嘅问题啦，我哋不嬲都睇古仔还睇古仔嘅啫。 系，即系分唔到嘛，最大位。 哦，咁佢嘅问题咯。 系啊。 系啊，佢嘅问题咯。 嗯。 唔系拍嗰个人嘅问题啊。 系啊。 系啊，啲观众欣赏质素低啊嘛。 嗯，系 咯。系啊。就系咁咯，咁唔好理佢啦，我哋又唔理班观众嘅，咁就话俾大家听啊，原来有套咁嘅戏，我唔系个字嘅 ，OK， 咁系今个礼拜新上嘅，啊，我朋友话。咁啊，都推荐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即系除咗星战之外， 系 系啊，另一个选择。咁而呢个都几特别嘅呢个题材吓， 嗯， 即系你有几多套戏会拍一个未来嘅香港咧？咁一个近未来嘅香港咧，就唔多嘅系咪？ 唔好少。 咁以往咁拍亲嘅都系借呢个题材啦，但其实可能都系爱情故事咧，其他啦。咁但呢个就唔系咁简单啦，系一个。嘗試去做一啲文化，甚至乎係即係社會啊、政治嘅探討嘅。 如果你話呢啲，如果拍未來啲近時咪話咩人體科技嗰啲啊？ 咩嚟嘅？ 咪啲男人個身咪裝個科技，女人問佢哋咪咁響嗰啲啊？ 嚇！香港拍嗰啲咁嘅戲？ 有好舊，我唔記得咗邊個。 哦，嗱，即係佢而家呢啲就係話，因為新聞自由同言論自由一喺度惡化啊嘛。 嗯。 咩廣東話生存空間比？農業發展更離我們而去嘛，佢就係 佢都係用呢樣嘢咁啊。 佢咁寫啊，我照讀嘅。 嚟發揮啊，係啊。 佢話呢個分化逐步加深啊嘛，係啊，係咯。咁就講呢啲咯。咁 OK 啊，我都冇問題嘅，都冇問題嘅。你作為一個藝術表現嘅話，冇問題嘅。OK。即係拜對威，即係 ISIS 嗰啲宣傳片，作為一個藝術表現，我覺得佢都拍得幾好啫。 嗯。 咪好靚啊！唔知你有冇睇過？係啊，拍到天堂一樣嘅，係啊。咁佢宣传片咁啊，大佬冇拍到地獄咁啊！大佬，梗系讲我梗系，即系嚟我去个天堂。喂，即系呢个就系你从一个艺术嘅角度，又从一个咩角度去睇呢件事咧？吓，睇完你唔一定要相信嘅， 系 你可以纯粹欣赏佢嗰个制作系做得好，但系佢 deliver 俾你嗰个信息，你唔一定要 buy 嘅。 系啊， 但系如果你有冇咁嘅独立思考能力咧，一般嘅观众，我相信就好少啦。 难啲啊，有啲人 难少少啦，的确系啦。咁所以就anyway， 不过呢套戏就冇问题嘅，因为睇都冇所谓嘅 ，OK 吓。咁啊，带嚟一啲思想嘅，的确可以谂下嘅 ，OK。咁啊，我朋友话睇完都几深噏嘅呢套戏。 嗯， 系啊， 就会嘅，正常啊。 嗯，唔系咁，但系唔系啊？咁有时你睇科幻片都系呢只 feel 嘅，咁你睇完 哦系，唔系你睇个古仔讲咩咯？有时会深噏嘅睇。 未来原来系人类好似冇希望咁，咁事实上我哋而家都系冇乜出路啊嘛，人类系嘛？咁唔通我要美化一样嘢又好咩？ 系啊，冇啊，系啊，你正常本身 系咯， 睇到 ISIS 嗰啲台而家本身啲国家同国家搞嗰啲嘢，你睇到系咯，都知道发生咩事啦。正常要谂嘅， 有末日等紧我哋啊， 系咯， 系咯。咁所以呢个其实唔成日啲人话咩科幻片好离我哋好远，梗系唔系啊？佢借咗另一样嘢去。讲我哋依家嘛，呢度咪就系用十年后嘅香港讲今日嘅香港，咁简单啫嘛，识唔识睇？ 嗯， 识睇朋友咪识睇咯，但系唔多咯香港。OK， 咁啊介绍完啦呢、這个系咪？ 嗯， 好啦，咁另外一个就今日唔讲住啦，但系都要提一提嘅就系咪有个电视剧？ 有个短篇嘅电视剧啊？ 即系三集完，仲要一次过做晒三集噶啦。 系， 意思即系连续做三日，做晒三集嗰啲。 嗯。 咁、那、嗰、個、就叫做童年终结。 嗯， 童年终结就系克拉克嘅一个名作啊。 系德波入边有讲 啊。其实就佢借咗佢一句嘢啫。咁 系啊，借咗系。 竟然有人话啊，即系德波 O 个剧场版其实系讲紧童年终结，其实就都几相距都几远嘅。 嗯。 虽然童年终结就你睇翻个电视剧咧，其实我都未睇晒啊，因为我睇嗰个版本好哇好窒嘅，大佬一定要揾到啲时间，佢冇咁即系冇咁多人睇嗰阵先可以慢慢睇。OK， 同埋你一定要慢慢睇，我跳唔到啊。 嗯， 我要有时间唔 stop 咁样，如果唔系咧又要由头睇嘅，大佬啊咁我要揾啲时间，所以我净系睇咗佢第一集同埋第三集睇咗少少啫，佢冇噶啦，得三集嘅啫，其实吓。 嗯。 咁好得意呢，就係佢話突然間有一個有一日呢，有即係直情好似開頭好似天殺咁㗎， 即係有啲巨型攤船嚟咗地球，喺啲主要城市上面好巨型嘅，你直情當睇天煞。咁但係咧佢又冇襲擊喎，咁啊令到咧所有嘅飛行器都冇辦法運作，但係佢又唔係跌出嚟嘅，佢係好似羽毛咁降落嚟咯，所有啲飛機都，佢唔會整死你啲人嘅，咁所有人都安全嘅，佢甚至乎咧令到所有嘅戰爭停止啊，所有嘅病醫翻好啦，咁令到人類進入一個烏托邦一樣嘅世界。啊，咁就好啦，咁但係原來佢一樣嗰啲反抗嘅組織啦，佢又未去到軍嘅，咁有啲人就好唔信任，即係佢其實一個外星人嚟嘅啫，唔係一班嘅啫，即係佢咁多嘢都其實有一個外星人控制嘅啫，單拖嚟嘅，咁佢就話呢個外星人，但又從來唔露面嘅喎，咁佢就淨係揀咗一個農夫咧做佢嘅幫佢做代言人，咁啲傳有個傳媒大亨咧就好唔相信。即係好唔信任，即係呢個外星人同埋呢個農夫所講嘅嘢。咁佢就即係當然有啲反抗組織啦。咁佢就做個比喻，就話咧佢以前有個識有個親戚就開豬場嘅。咁佢就話啲豬咧運去湯之前咧，就佢話會揾嗰啲詩歌班嗰啲僆仔咧嚟唱歌俾啲豬聽。咁你唔好當呢個係真定假，佢講嘅一個故事啦。OK， 咁嗰啲豬咧就會聽咗之後咧就會好平靜咁樣就上車就去俾你湯。佢話其實呢個狀況就可能而家人類面對緊就係呢個狀況，即係你唔 養肥你添， 係啦，你唔知道啲外星人真正目的係咩嘅？點會咁好帶啲好嘢咁，即係話幫你？你信唔信啦、啊、咁樣？咁啊一路都唔信啦、啊，係啦。咁而佢啊啲外星人咧應承咗啲人咧，就喺15年後就會向你顯現啦，即係暫時就唔好見住大家嚇。咁當然15年後就冇啦，啲人都純化曬啦，個個對啲外星人帶俾地球嘅好處就即係好 appreciate 啦，個個都等緊佢一個神一樣嘅現身啦，係啊。咁結果外星人點樣嘅呢？咁外星人終於行出嚟，原來就係呢、這個就係平時大家心目中魔鬼嗰個樣。 係啊， 即係魔鬼真係紅色有角，隻腳係好似隻馬蹄咁樣，而背脊係有一對蝙蝠翼，直情係咁嘅。咁呢個就係第一集， 係 啊，咁後尾到底發生咩事嘅呢？原來佢係即係佢嘅任務啊！原來佢都唔係老頂嚟㗎喎，佢都係派嚟嘅啫喎，原來即係佢哋 都係上高下頂嘅，叫佢哋做啲嘢。 係啦，就做乜嘅咧？原來要促進人類進化。咁後尾啲人就變曬有超能力嘅，即係唔係啊？即係第二、第三代嗰啲細路仔啊， 係即係可以生人出嚟有超能力。 即係因為佢話個環境好咗啊，啲條件好咗啊，咁佢話。佢哋嗰啲細路仔咧已經係身體好好啊，咁如果再下一代會點？後屘咪有啲有超能力嘅人誕生？ 嗯， 係啊，其實佢深敲就係想啲人去進化到咁嘅時候，佢又想可能咪想帶走曬佢哋之類的。咁其實就成件事係咪真係一件好事呢？成件事係咪一般人即係睇高達嗰陣嗰種理解就係冇曬武器啊，大家就唔會打仗咧？其實呢個咧正就係呢套戲調翻轉去諷刺嘅嘢。 嗯， 系啊，咁或者大家睇翻呢个童年终结啦，或者呢个我哋今日唔多讲啊，好嘛？系啊，大家搵嚟睇下先，童年终结 ，OK？ 咁啊，或者呢个喺下个礼拜我再讲啦，一下个礼拜就冇嘢讲。 叶问， 叶问啊，哇，唔系科幻嘅、啊、大佬， 系差唔多宇宙最强啊，都科幻。 系，佢有冇今次冇扮啊咩啊扮啊青龙侠个？ 都冇嘅，不过打泰神啊嘛。 打泰神，照系泰神对叶问点解即死啊？泰神啊！ 正常是有，所以有科幻成分嘅打到啊。 点样打到？突然间玩表 Street Fighter 系嘛？啲唔同嘅格斗技之间有系嘛？阿泰神系咪可以出波啊？应该吓。 我而家冇嘅，泰神响只 game 好似又冇出波，亦都冇。 吓，即系又变翻嗰啲咩吓？咩城寨英雄嗰啲咁嘅嘢。啊，而今集系真系有呢个李小龙出现喎，竟然啊。 系。 系啦，咁有冇系咪又系最尾再出嘅啫？ 唔知喎、 啊，又嗌佢声师傅，咁又冇噶啦，如果有埋李小龙，就唔系叶问喎呢套大佬， 唔系、啊， 李小龙转嗰边咯， 真系唔知 佢。我相信唔多啊，我相信唔多，咁、我哋兴趣又不大嘅，因为根本就由头到尾呢、這个都唔系叶问转嚟嘅， 我唔系，佢都冇做过啲嘢，都做晒出嚟， 同阿叶问真实人生嘅嘢几乎系无关就系、 是，攞咗个名啫嘛佢， 系啦，即系佢仲劲过沙窝咯。 系啊， 系咯，即系你今次呢集你就闹佢系话第七集，但其实系翻兜 New Hope 第即系所谓 Episode 4啦吓。 系， 我哋反而叫佢做第一集嘅喎。 系啊， 第一套沙窝嘛。咁呢度叶问咪就系攞叶问个名咪玩一次精武门啊嗰啲咁嘢啫嘛。点解又咁瘦啊？点解又咁瘦咧？佢哋 唔知喎，几瘦啊？系如果唔系会拍第三集啊？ 呢个唔闹， 唔闹，点会闹啊？ 系咯，咪同埋精神有啲分裂咧。 吓、啊，都几分裂噶。 系啦，咁所以嗱嚟紧就好几个星期都冇嘢讲噶啦。我哋要等呢、這个啊第五波嘅。 嗯。 吓、啊，呢、這个要去到1月14嘅大佬。吓、啊。 系。 咁當然中間咩1月7都有啲爆漫之類啊，有新福爾摩斯時空轉移嘅，係咯，咁呢啲就或者睇到再算啦 ，OK， 因為我有機會未必睇到啦 ，OK， 咁又幾個禮拜唔知講咩好嘅 ，OK， 嗯， 冇錯啦，咁啊呢啲就幾慘啊，其實我哋都唔知點做啊，嚟緊嗰年講真嗰句啊， 點係咪講下啲消息或者啲預告片 啊？使唔使笑一笑啊？阿黃玉郎先啊？嗯 咁啊，呢都消息啊， 一句嘅啫，系嘛，唔系唔多讲啦，系咯。阿黄玉郎就真系撑咩啊嘛，系嘛，版权大联盟啊嘛，系咯，咁又俾人话佢即系，唔系，我觉得点解咁好笑？佢话咩揭发佢咩抄人好多，喂，仲使揭发嘅？唔系呢啲唔系被系不嬲知嘅咩？ 唔系香港一向呢啲都睇到都系咁照揼落去，差唔多。 讲到话揭发啫，大佬。 系当啲人唔知噶嘛？ 唔系啲人就唔知先奇，我就觉得 系啊， 仲要揾翻晒出嚟贴喎，大佬揾翻又冇，唔系懵啊，不嬲都抄噶啦啲嘢吓， 吓都照执落去。 咁讲你港漫不嬲嗰个抄考成分都好高噶啦。 我咪我期兴咩咪会有咩出现咯？ 即系以前又唔系一啲即系对版权有乜嘢即系认真嘅时代系嘛？不过有啲人就系话你嗰时咁就好地，你而家。即係自己就即係自己而家係嗰個記得你啲者就出嚟話叫人哋就唔好抄佢咁呢即係呢下就幾惹到啲人即係不滿解咯，係咯， 嗯， 係咯，即係賊喊捉賊咁啦，啲人所用嘅字就係或者咩只許州官放火啊，不許百姓點燈之類咁嘅，即係咁嘅反應啦，個人講啊， 嗯，都係用呢樣嘢， 你又得我又唔得嗰啲咁嘢啦，係咯。咁啊 ，anyway， 咁啊，唔知點解又會扯到去呢個盜版問題嘅，即係明明呢個修訂條例都唔關事嘅，本來都啊， 唔知而家去到呢度。 翻落去變翻嚟講盜版，咁盜版就不嬲都係犯法㗎啦，講嚟做咩啫？嚇、嗯，而家邊個話盜版合法啫，大佬？ 嗯， 好笑喎、啊，係咯。而家你最弊就依家就係話，喂，我同大家講啊。佢一講緊嘅唔點解佢哋話網絡？我覺得唔係喎。如果你通過咗唔止係網絡嘅喎，佢一講係向公眾發布啊，向公眾發布包括你走去落去旺角度唱歌。 嗯， 即係你唱完只喜歡你擺上網，故事連賴緊嘅。但我懷疑你走落旺角唱喜歡你都賴喎。 嗯， 你呢個都係向公眾發布嘅，你有冇攞牌唱喜歡你先？冇啊，系咪？ 系， 系咯，我怀疑咁都唔得噶，系啊，我谂大家搞翻清楚先，吓、那个严重性翻咗喺你想象以上啊， 嗯， 吓，同埋佢冇范围嘅，其实呢、這个先系最大问题啊， 吓， 佢话你系啊系啊，吓，亦都越过所有嘅版权持有人，佢系刑事化啊嘛，刑事化即系我唔需要有嗰个原告嘅， 嗯， 系啊，咁所以呢个先系成件事麻烦，同埋系大家困，即、就、系、是、觉得好。即係要即係真係要去搞清楚先喎，係咯，咁呢個就唔係好簡單話去保唔保護即係版權嘅問題喎，係啦，即係我諗嗰班友係咪搞錯咗啲嘢咧？ 哦，個解釋都唔同啊。 唔係啊，咁而家佢修訂案係講緊一啲好 唔係啊，但係佢本身 咩唔同咧？ 唔知啊，佢哋本身自己為佢啲官可以走出嚟講個都唔同嘅、啊、版本。 咪即係收歌地就以為嗰度有嘢食再去呀係咪無線嗌去呀係呀 係呀 咁佢哋講明自己不知情㗎嘛咁但係呢班人又唔好扮知情囉、 嗯 啊、即係其實版權不嬲都係有保障㗎香港係呀、 嗯、 anyway 啦即係講個幾好笑呀咁但係呢個唔係呀影響到我哋㗎、啊、因為分分鐘包括你口述呀頭先所講嘅劇情可能我哋呢一集已經舐緊嘢話俾你聽 唔知喎，啲自動啲人發起喎，但係講啲劇情嗰啲話有罪，唔使政府出手 喎。咁，但係佢因為佢冇嗰條條例，所以佢都係冇啊，告唔到係咪？ 係， 即係你唔能夠話劇透本身係刑事啊。 咁 我哋坐眼㗎喇喎。 哈哈。 啊我哋集集都劇透喎。 係呀、 啊。劇透包括呢套今次呢套電影叫做星球大戰原力覺醒你劇透咗㗎啦。 係呀、啊。 係呀、啊。你將成套戲個主要嘅內容講出嚟啦嘛。 嗯。 係呀、啊。你劇透咗㗎啦。咪根據依家嗰班人對劇透嘅定義係包括個戲名嘅。包括話俾你聽呢套即上次有人講啦話嗰套星際啟示錄個主角係一個太空人你已經劇透咗㗎啦。 佢又唔講得套嘅任何嘢㗎嘛。 嘩戲名都唔講得啦。 係喎任何嘢。 套都唔講得啦。 係呀。 嘩咁咩事呀封口呀、 啊。唔知民間自用發起㗎嘛呢個。 咁咪係囉。咁但係咪諗清楚係咪應該有啲咁嘅刑事法囉。有你會發生咩事囉。OK, 大家自己啊自求多福啊係啦咁我哋等住坐監啦我哋講咗幾多集啊劇透啊。 嗯。 喂佢冇話唔會抄後算帳喎、啊。我哋啲集數全部擺咗上 YouTube 㗎。 嗯。 係啊。係咪我哋等住坐監啊要。 嗯。 咁anyway 啦係啦咁可能好快見唔到我哋㗎啦 ,OK? 即係下集 Star Wars 我哋冇得講㗎啦 ,OK? 好咁就講第二樣啦咁有咩消息快講啲消息啦。 喔咪如果你話預告咪天煞嗰個第二集啊。 喔、哦、天煞第二集係咁就見到有 Angelababy 啦 ,ok? 喺度揸機我見 喺度揸機係啦。 但聽啲人話係李冰冰嘅。 我唔知喎、啊。因為係中國人囉。 係咪 咁黑仔都話係阿 Lando 個仔囉。咁求其有個中國妹咪李冰冰囉。咩你覺得啲人 care 嘅咩喂剛才有一樣嘢漏咗㗎有一樣嘢好笑㗎嘛有人竟然話呢、這個另一個節目啦講明啲呀。話剛才星戰嗰個嘅 producer 啦即一路以嚟嗰個 producer, 嗰個女 producer。 係。 係咪叫 Catherine Kennedy 㗎嘛係咪 係佢咁講。 呢個剛才我哋節目未講㗎嘛我哋自己傾偈講。 未講啦我自己傾嗰時講㗎。 你補返啦。有人話佢係呀金乃迪家族嘅人嚟㗎嘛。 嗯。 係咪是啊金乃迪即是金乃迪个妹啊即是 JFK 啊因为金乃迪个妹都的确叫呢个名字啊不过好老㗎啦嗰个。OK? 咁啊咁啊罗伯金乃迪个女都系叫呢个名㗎喎。咁呢个就同今次沙窝呢个 producer 呢都系相约嘅年纪。不过呢完全系两个人嚟嘅。同名同姓一你都知道鬼佬啲名字又好普通个姓 Kennedy 又唔系话好 好特別啦 係啦係啦唔係好獨特嘅唔係阿洛舒華森利加啲咁特別嘅 ,ok? 咁我唔知點解有人話佢係今日哋家族嘅成員都夠諗死喎。 見到名字一樣嘅話係啦。 我諗佢都唔係個名字求佢見到 Kennedy 呀當係㗎啦。係呀。咁好嘢㗎好嘢㗎不過我真係要講返清楚唔係呀 ,ok? 嗯。 咪呢啲係啲節目啲內幕消息嚟㗎呢個係 ,ok? 咁講返天煞呢個。 就係呢個 Kennedy 係呀金乃迪啲家族成員喎錯晒嘅呢啲羅網消息 ,ok? Very good, ok? 嗱呢啲就唔會網絡23條啦講呢啲 ,ok? 家冇劇透喎呢度。 咪亂噏嗰啲嘢點會中網絡23條呢即係我講嗰個古仔完全離曬譜嘅都唔係套戲嗰個古仔咁冇咁冇劇透囉。 同而家啲電影介紹差唔多。 係啦冇錯啦啊佢哋真係聰明嘅但係我哋蠢。應該呢個古仔亂車。係咪 嗯。 呢度女主角應該係坐上咗一部叫機動戰士嘅東西就同阿黑武士作戰係咪係咪應該講呢啲㗎今次都係。 又有黑武士㗎今集係。 有呢度梗係有黑武士啦係囉。咁我冇事囉因為套戲都唔係講呢啲嘢嘅。 係 呀。冇錯啦。咁係咪好好有呢、這個戲房啊同埋呢個諷刺嘅意味呀咁係冇事囉。啊快啲講一講咁有咩其他嘢。咁係咪首先講埋個咩啦 ,ID4 先啦。咁好啦咁有個黑人嘅角色啦咁佢就好似話係啊應該係上次有 Will Smith 嗰個仔大過咗佢當係。 但老豆去邊 唔知道可能死咗唔定呀。 是但是有返烏蠅人喎。 烏蠅人嗰個電腦天才喺返度。咁好老喎而家變咗係喎。 係啊，咁但係好怪啊，咁見到佢啲飛機會裝咗啲唔知咩引擎咁啊。 唔怪，星球大戰嗰啲機啫嘛。 吓、啊，跟住佢哋又拎晒啲雷射槍咁嘅嘢。 咪啲人成日以為睇緊沙窩啦，以為。 係啊，搞笑啊，唔知啊。 冇問題啊。咪所以我咪叫大家，如果鍾意嘅話，其實睇翻今次呢個童年終結咧，其實係重似呢、這個係啊 ID4 嘅，即係更加似天殺嘅、其實係。 係。 咪都咁講，係天殺嘅一個成人版。 嗯， 或者一个真正嘅科幻版就系童年终结啦，其实系啦，其实都要咁补一补，系如果唔系，大家可能都唔系好 get 到，系啊。咁啊，呢度续集嘅天煞就系咪都可以不睇啊？睇完个话头 就超市空要塞啊，点啊？ 但系佢又唔系超市空要塞啊嘛， 好多变形啊嘛啲机 系咯，唔系同埋佢最怪咧，嗰啲飞碟咧之前啊明明进入咗大气层之后，咪有啲火啊啲云咁包住嘅。 系佢响月球嗰时都系咁嘅呢度， 系好奇怪，佢太空已经有呢个现象啊，我唔系好明白咩。 佢自己喷出嚟啊，唔系落到嚟先有 嘅。系咁佢喺太空喷啲咩出嚟做咩？ 咩？原本想伪装自己，点解仲抢镜得滞啊？ 系咯，太空你唔好搞咁多嘢，可能都唔觉你喺度啊。 咪你黑色咁样一架嘢咁飞都唔过，呢个唔反射啊嘛！ 佢咁大架系嘛？你搞埋啲咁嘅嘢好觉啊！ 系你喺度喷烟嘅话，咪睇到佢只嘢都。 唉，我唔知佢做咩。总之咪个画头睇完咧，就梗系特技超劲啦，好大片啦。咁但系 系啊，好多战斗机啊，成天都系啊，仲劲过星战啦。 咁但系劲过星战，个场面肯定劲过打今次呢、這个。 系啊，打到成个满天都系飞机喺度飞，仲劲过星战。 佢啲机多过今次阿 po 地嗰个机队。 系啊。 即係得幾兜友啫嘛，今次 係啊，得五六條友啫，好似 乜十個都好似冇啊，大佬。 係啊，五六條友我就記住咯。 係咯，咁你今次到 ID4 係真係成天都係嗰只咁，但係你仲覺唔覺得呢台 ID4 咧？雖然佢個故事就話佢哋即係 pick up 咗嗰啲外星人科技咁，又變咗個太空男隊，但係其實你 ID4 係用一個正常嘅軍備去挑戰外星人呢下好睇啊嘛。 嗯， 係嗎？即系当你都进化到变咗，喂，不如揸埋高达啦， 系整埋超时空应该， 整埋超时空要塞啦，系咪先？用埋佢啲缆嚟打翻个转头啊嘛， 系咯， 佢都有少少系咁噶，而家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呢、這个唔系第一集好睇嘅地方咯，即系呢个可以系另一套戏咯，但系唔系 ID 科二咯， 系， 即系而家好多人都系咁嘅意见嘅，当然。有人見到特技咁勁又好期待嘅，咁呢啲咪有低層次少少嘅觀眾啦。 嗯， 即係你一味想睇特技啫，係咪？一味想睇特技，咁你今個禮拜睇星戰啦，喂，大佬睇咩 ID4 啫，大佬。 即係睇佢哋有幾勁啊，就係咁。 Anyway， 咁啊 ，ID4 咁到時做都到時會睇嘅，係啦，不過就期待得大啦。睇完之後個畫頭，係。 嗯。 係咁，除咗呢個之外，有咩其他？ 有冇其他啲片嗰啲或者預告有冇咩特別？ 我唔記得啦，今個禮拜都係星戰、星戰、星戰咁。 哦，如果話租組好似第四部又之前有啲片流出嚟啦。 係、哦，你講 咁嚇，咁、但係啲樣好似同之前啲樣突然間變曬喎。 佢嗰隻係咩嚟嘅咧？就咁嘅咁過癮嘅一隻眼圓咕碌嘅。 哦，我咪嗰隻啊，第四部主角Chris Diamond。 即係佢個替身係咁樣嘅， 係啊，佢替身係啊，咪後面有啲猴咁啊，你見到隻係咪？ 但係佢個 close up 我以為睇緊數碼暴龍喎、 啊，唔知啊，佢隻眼好精靈喎、啊，畫到唔點解？ 咁係咪咁嘅咧？其實喺個 哦，佢原本嘅眼都係咁嘅， 我原本都係咁嘅， 係不過啲人樣好似冇之前咁粗線條喎，而家 哦，即係改咗嗰個畫法， 嚇嚇，唔係咁原本佢。公仔書嗰時啲畫工都有變嘅，但佢唔會變，即係我嗰時都未至於會咁，因為佢其實啲嘴唇咧係好大噶嘛，追畫到。 哦，係啊，係啊，係啊，好厚嘅。 佢呢個冇啊，呢啲嘴唇好細啊，變咗冇嗰啲粗線條啊。 哦，真係唔好薄嘅變咗。 係啊，變咗係即係唔係咁咩台隻眼好似冇乜神咁啊畫到。 咁即係大家要睇翻呢個高達嘅分多煲啦，如果大家想睇 Zozo 啫。 係啊，反而唔似啊呢套。 係啊，嗰套似啲高達似啲。 啊，嗰套似啲係啊。咁都係睇啦，呢套就未試過動畫化嘅第四部。 係真係，後面嗰啲全部都冇，唔止第四。 係啊， 即第三之後嗰啲全部都未動畫化過，咁所以其實 佢之前其實都係做嚟做去都係第三嘅最多，跟住係之前補翻一二咁，而家先啱新 咗。咁其實即今次嘅呢個動畫化，將啲系列動畫化就係有意思嘅，就係佢想將後面嗰啲都動畫化埋嘛。咁佢真係未睇過嘅，未睇過動畫化會點？咁啊唔係話冇價值嘅，有一定嘅價值嘅。 係， 到時睇啦， 係咁同埋你話嗰、那個。暗殺教室畢業篇啊嘛，個預告有。 第二集啦，終於做到係嘛？ 哈哈，咁佢話係下年3月25日日本嗰邊做啊，咁啊會可以影翻之前點樣啊，義工和也點樣變好殺老師啊嘛？ 殺老師係， 哈哈，咁都係睇啦，咁 冇乜嘢， 係冇乜特別啊呢套又。 係啊，鹹蛋出嚟 X 亦都好似去到尾聲啦，好似係嘛？ 哈哈， 喂，原來咁少集數啊，係啊。 唔係而家都會。都唔會太長啦，係咪做得 即係試下水溫咁啦，係咯，得咪整 佢都係做鹹啦， 咪得咪整多輯一樣啫，係咪唔得咪又出第二個超人咁咯，係咪？ 咪好似係，其實佢都係睇下個歡迎程度。如果得咪耐啲，如果唔得咪即係 cut 咗。 即係得整多第二輯啊嘛。 係啊係啊，而家係咁。 不過上次都唔得都整第二輯㗎啦，銀紅啊。 唔知喎，但你話第二輯係好啲喎，比第一輯 係。係反而第二輯好睇，係。 係咯。 咁啊，唔知啊 ，X 就套套集集都唔同导演嘅，系咯， 系， 系咯，咁而家就打起就好怪嘅外星人嘅，即系扭嚟扭去咁好怪，打唔到佢。 系，但系你话好似都系 X 系始终会唔会系又系叫翻近啲人嚟帮手啊？佢哋， 佢个系都系咯，即系叫其他人帮手。不过佢你自从啊 Max。唔係自從銀河都係咁㗎啦，唔係即係銀河呢就本身就已經好多嗰啲超人都係公仔嚟㗎嘛， 係 咪用到嗰啲力量嗰啲咁嘅嘢囉，咁呢度就成日有啲超人喺第二個世界過嚟囉， 咪其實係咪由梅比斯開始係咁搞㗎真係， 唔係即係其實就有其他超人出場冇問題嘅，係你個主角是不是廢咁解咧？即係如果主角自己都有翻定嘅戰鬥力都 OK 嘅。係，同埋個問題就係你冇咗呢啲超人出場，套嘢就唔好睇，咪就唔可以咯，係咯。 咪最大鑊，而家佢哋變咗係主菜嘛，反而好似。 佢唔知超人嘅啦，個怪獸全部都係出翻舊嘅啦。 哈哈。 係賣呢啲嘅啦，而家。唔係，因為佢而家個玩具本身都係賣嗰啲公仔，賣嗰啲卡啊嘛。咁你一定係出舊嘅，唔係出咩啫？佢咪有新嘅，但新即係有啲作嘅新嗰啲就有少少囉。 嗯哼。 不過講真的，我就唔係覺得好好睇嘅 X， 講真的。我自己一 批。佢件甲你好流爆喎都係。 唔係即係佢玩嗰啲即係佢玩嗰啲舊特攝 feel 嗰啲係 ok， 但係佢意思即係佢嗰啲故事我唔係好鍾意睇囉。 嗯。 個故事我一般係。 係。 咁囉。 嗯。 咁就完啦，咁嚟緊係有套電影咁囉。 咁啊， 報下 係有冇其他特別嘢？我 咩玩具展咧？嗰香港嘅咩 Toy Show 啊？ 係啊係啊， 有冇嘢想講少少？好多嘢喎，係咯。 但你話好似見到好多係啲廠買翻嚟係啲拉神，但係連日本廠都冇出嘅喎。 即係人出咩啊？咩啊？居叫咩話？ 人氣我取啊嘛！ 人氣我取係嘛？ 吓、啊，咁你话见到有好多都正常，日本仔唔敢出嘅，都佢都出喎啲厂， 即系人哋唔做啊，做啊嘛，创出新血路啊嘛。 吓、啊，咁啊，但系唔知喎，咁系我见到系啲人好似大部分个重点都系真系卖平货嘅，反而系， 唔系即系佢买翻嗰啲再出翻嗰啲，包括嗰只三一嗰三只啦，即系旧三 一。E.S. 合金我三只 Q 版有个 box set 啊嘛，咁啲人又系买翻嗰只嘢，因为之前冇买到，炒到好贵咁啊嘛。 就系、是、嗰个啦。 啊，同埋有隻嗰隻吉姆王咧，傳說巨神又有一平啊，700多， 係有啊抵啊， 但好似話賣曬啦已經，咁但係啲人話其實因為佢嗰個倉底貨嚟噶，因為其實傳說巨神佢入邊有啲地方好易爆膠啊，咁其實佢話好多都入到去，同埋啲炮咧啲電影漏電嘅， 唔係講明冇得 啲電池水， 講明冇得睇嘅，即係借翻 嚟，係冇得睇啊，冇得開嚟睇啊， 冇錯啦。你買到翻去發覺原來係隻吉姆嚟，你都冇得嘈嘅。個盒就傳咗巨神入面係吉姆 ，OK？ 係嘛？即係佢話係個，即係我支炮嗰啲電池咧已經漏電池水咗好多啊！ 入邊其實係可動電池吉姆啊嘛。 咁我諗都係啲人都係重點講呢啲啦。咁如果佢話奇遇就都係睇下啲人哋展示嗰啲公仔咯。 係，其實睇嗰啲展品係反而好睇啲，即係嚟緊話會出，但係佢哋好多都話哇係咪出真係出㗎？你都等好。 唔係，因為其實佢嗰啲好多冷門嘅，其實真 係。冷門都好緊要，包括有呢個金剛飛天傳，即係磁力鐵甲人啦。阿司馬就變身嗰個頭之前咧，佢要先變咗個超人狀態㗎嘛。 係。 咁而嗰個超人狀態咧，好似變過三個唔同嘅樣嘅，佢竟然會出嗰三個公仔。係。 嗯。 哇！嗰三個公仔連日本仔都唔敢出啊，大佬。 冇乜破咗嗰个改造人， 好样衰，样衰咁仲有就系超音战士又话出啦， 系因为拉神买块咁系可以出啦，你唔 等 入本入 十年啦，佢即等到佢出啊， 成日 delay 啊嘛， 等十年到啦。 咁你本身只超兽机神几年前嗰阵时只 ES 合金够话出啦，而家整咗咁耐未有啊？ 系啦，咁 anyway 咧，咁啊即系你见到有啲话会出咁嘅嘢啊，有啲系几过瘾嘅，但系即系你。即係啲人話：哇，等咯，即係係 OK， 你出都有啲興趣咁，但係要啲時間去等。即係佢唔會好似日本嘅，就係呢頭話出，佢下年真係出㗎啦嘛。佢通常因為 係佢已經有個時間表先公布啊嘛。 日本都會有時話出 cut 咗，佢一係就 cut 咗，一係就出，即係唔會話其實冇㗎，係出㗎，不過等好多年就少啲嘅日本就 係少啲，係有啲廠先會嘅，正常係好少可會咁啊。 好少可即係cut 咗就反而有係 係咯。咁另外好似之前見到係咪 Hot Toys 嗰個 Batman V 個 Superman 嗰個佢嗰個做出嚟個 Batman 咁肥嘅。 哦，你講 Hot Toys 個公仔。 係啊，肥得好緊要，我啲一套戲都冇得佢覺得咁肥喎。 嗯。 佢呢好似食咗飲咗啤酒肚咁樣，飲咗啤酒個肚就有啲啤酒肚。 唔知啊，咁佢系臃臃肿肿嘅，其实套戏都 系，唔系，但系你见到佢明明好似佢特登整到啲，即系佢件衫整到咧，肥得嚟咧个肚都系有腹肌，但系好似只公仔冇嘅， 吓、啊，好难， 即系佢嗰件嘢整到系啲假腹肌咧，都你感觉上佢肥得嚟都系一嚿一嚿咁啊，即系你觉得系臃肿嘅套戏入边见到， 肥佬唔系咁易整得似噶，其实反而 系咯。但系佢翻嚟只公仔整出嚟，我嗰、那个点解好似个肚嗰位系松平平，好似啤酒肚，唔系啲大肥肌肉咁嘅，即系原本我觉得系似啲好肥嘅肌肉嘅，但系佢呢个系真系变咗啤酒肚。 你话好难整噶啦，本身 系啲人又改图片，系咪拎个麦记啊？ 唔系咁 anyway 啦，啲人都唔系太中意即系新呢个 Batman 造型噶啦，点都系咯。 系啊，我听过好似话冇乜人订呢、這个呢套嘢嘅超人同 Batman， 佢都唔系好中意呢个超人同 Batman 其实。个款， 我神人女侠都唔中意啊。 嗯，系咯、 啊，即系呢套嘢嘅造型其实系赶客噶嘛。 系啊，听人话点解咁嘅样啊？ 即系 Doomsday 就更加唔会啦，系嘛？ 吓、啊，冇，我买忍者龟佢先咯吓。 即系其实系唔系到唔得讲啊？啲玩具应该系，即系套戏就点都睇嘅，但系唔太讨好嗰啲 character。 系啊，所以佢啲玩具唔卖得几惨啊吓。 嗯。咁呢啲要佢自己諗下啦，點解？ 係啦，其實佢 咁樣啦， 係咯，佢哋本身應該學迪士尼嗰啲啊嘛，應該 學咩咧？ 咪兼顧下啦，起碼都嚇。 咪佢兼顧咗噶，佢以為好靚噶， 係佢以為好靚。 咁啊，整咗出嚟。 就算個導演認為咁，佢應該係咩啊？呢、這個係華納噶。 即係你班友唔識欣賞啫嘛，係咪？ 嚇、啊，唔知啊，真係。 啊，咁 anyway 啦，咁啊系啦，咁中意咪买，唔中意咪由佢咯，又唔系事必要买嘅系嘛？ 嗯， 即系唔系 Batman 只只都要噶、啊？ 咪最有一只 Batman 佢哋唔要啊，而家 系咁啊，嚟紧仲有独立电影，咁点算咧？系嘛？ 咁嘅样啊？ 嗯，系啦。咁啊 ，Cody 嗰度啲 Trimmy 系咪又出事咧？系咪又话系咪点样咧？系咪到底揾到个女导演未咧？ 咁啊唔知喎，咁系咪？ 我點解見到有幅圖係咪 key 㗎啦？ 唔係 key 啦，都唔係佢。 唔係佢嚟啊，大佬。 點會咁瘦嘅、 啊、身形咧、啊，大佬 嚇冇啊？ 應該成個桶咁㗎嘛。 嚇、 啊！鐵人28號元祖樣嗰、那個身形。不過 anyway 啦，我唔期待嘅呢套戲啊。 係嘛？佢係中意做呢啲戲喎而家。 我驚嚇親啊，大佬。 嚇、啊！ 我驚入場戲。叮当咁啊，大佬佢个身形， 有咗蓝色会好啲啊！ 啊，佢做叮当冇好啲，或者佢做小云都 OK 嘅，都几似个身形嘅。 咁有冇有冇其他嘢？ 哇，差唔多啊！ 我想报下啲咩？ 报佢差唔多啊，我就 差唔多。佢贴咗另一个咧，犀利啊！有叫咩智能家居，唔知乜鬼嘢个，咩智慧生活 at 呢个嘅科学园咁样个。 系。 12月13号起啊，我唔知有冇话知道几时，系咪永久嘅咧？系啦。啊， 嗯。 开放时间系9:30啦，朝头早啦，到5:30就收皮。天天開放啊，包括公眾假期喎，係咯，費用全面喎，喺邊度嘅咧？就係、是、呢、這個沙田啊，香港科學園喎，咩話？進湖樓啊，咩叫10W 啊？10W 唔知咩，一個編號啦，係啦，咁啊地下大堂咁樣嘅 ，OK， 咁啊展乜鬼嘢㗎？咁就話，哦，原來有啲香港嘅發明喎，係咯。智能家居又唔係好得意喎，智能家居又反而唔係大家心目中諗嗰啲呢，乜嘢都電腦化，個雪櫃式問你使唔使補返啲餸呀，即係間屋就可能你未返嚟之前已經開定燈開定即係冷氣或者暖氣之類，佢話唔係咁㗎喎。 嗯。 我唔係咁嘅咩，我哋不嬲對智能家居都係理解都係咁係咪，係囉。佢話唔係咁㗎喎，佢話其實呢係一個唔係就係追求高科技嘅，咁其實是怎樣善用現有資源減少浪費以達至健康和可持續的生活，這些 這個我剛剛跟現在香港人的生活態度相反， 不是就是這樣，其實你回鄉下都可以實現的，是吧，就是屙完的屎啊那尿拿去種菜那些嘛，你說是不 是，是他們說真的甜一點的那些菜， 不是我不理你啊，就是說其實你那你的鄉下的人不是已經是智能家居了，是咪 係。 係囉。個豬欄度同啲即係個廁所整埋喺豬欄度同啲踎喺同啲豬一齊屙㗎嘛。 嗯。 我冇去過啊，我啲 friend 話上去過呢個地方啊。 嗯。 好正㗎一流啊。係啊。咁呢啲咪智能家居囉係咪， 嗯。 咁樣㗎咩，哦，我唔知啊。即係總之佢裏面展覽嗰啲嘢呢就總之就冇智能嘅。係啦，個展覽。咁大致上就話咩唔知個魚缸上面又種埋菜。跟住又唔知點樣可以有一個循環咁樣，我都唔係好理解啦。OK， 我用呢方面嗰啲嘢咯，因為 咁，但係我覺得嗰啲唔係環保科技咩？點樣係智能家居咧？我真 係即係應該係環保科技 嘅。我真係完全唔明，即係唔係點解佢會套用智能家居嚟去即係去 sell 啊？我最唔明白，我唔係話佢呢個 唔係個名啊， 即係我唔係話佢呢個科技係冇用啊，即係嗰個科技啊幾好嘅呢個係 OK， 咁但 係、 又話佢話咩開門嗰陣咧，道門就會自動咧。即係拉咗下咁啊，即係可以產生電啦，個電就會令到個扶手嘅病咧，就會令到嗰啲咩紫外光咁發生作用，就會可以消毒喎，令到嗰個門病。 嗯， 係。咁我都唔知道到底係個門病，我拉完之後消毒，咁有咩用咧？我拉嗰下咪拉曬嘢咯。 哦，唔係，咁你消咗毒，下個拉嗰時咪冇嘢嘛，應該。 下個拉冇嘢。係 啊，即係消咗毒。 我拉又有嘢。 唔係，由第一個拉我拉咗嘢先。 第一個拉哪一嘢， 即係第二個開始打後一路冇事。 咁樣，咁但係唔係喎，但係你可能你道門唔係成日有人拉嘅話，就中途會滋生嗰個細菌喎。 嗯，咁佢個防都係防隻手污糟仔掂嗰啲啊。 唔係佢 mainly 係令到道門乾淨咗，隻手冇乾淨到。 嗯， 係咪係咪咁啊？我唔知啊，我唔知道，因為嗰個產品又話係其實係個中學生發明嘅啫，所以就你唔可以要求太高啊。即係如果你嗰度你發現有太陽能電筒咧，其實係好合理嘅。 嗯， 或者攞你命3000呢就啱數噶啦，係啊。咁 anyway， 我聽完就唔好有興趣嘅 ，OK 呢個展覽，不過都報報俾大家聽嗰啲，即係呢啲同科幻有關嘛，大佬你明唔明啊？ 嗯， 智能家居喎，大佬係嘛？你諗住去到應該見到 Auto D2 同 BB8 啦，應該。 去咗智能係低啲㗎嘛。 係低智能。 唔係喺即係呢啲用嗰啲唔使用高科技嗰啲智能。 我知啦，佢講低智能係講嗰啲設計嗰啲人。就唔係嗰個展板 ,ok, 明晒。ok? 咪 anyway 啦，咁有興趣去睇啦，不過即係我覺得個好悶嘅個 promotion 其實本身。咁大家有冇興趣去科學園睇下咁。咪即係如果去咗嗰頭睇下呢個展覽呢，即係意思係咪，我懷疑係咪永久展覽呢、這個。 呢個唔係。 唔係咩， 应该唔系啊，摆一排啊。 佢冇写呢个至到几时嘅。 佢会摆到无限嘅呢啲时间。 咁冇话无限嘅，即系总之一日地球毁灭前仲喺度咁咯。 嗯。 系。或者呢个馆又未清拆都仲有嘅，我估吓。 吓 好，好啦，咁大家去即管睇下有几智能啊 ，OK， 嗯， 好啦，咁有咩仲冇其他？ 咁 其实好多嘅，而家你话星战啊，同埋乐富都仲有加咗啲星战玩具嘅，好似系嘛？ 哦，都有摆，好多地方有 嘅。系咪？即系佢本来就不嬲长摆有一个玩具展嘅，但系而家加咗啲新嘅，即系你都会见到嗰啲银兵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嘢嘅。咁以前就冇嘅，好似吓。 嗯。 咁啊，大家都可以去嗰啲都可以睇嘅，即系好多嘅吓。佢有原来大大小小同星战有关嘅展览多得似啊！佢哋话。 系啊。 唔知咩事啊？发神经啊！ 唔系，因为佢其实都系个个都系借呢个嚟抽水嘅，要 系嘛？ 系啊，抽下水啊！ 即系要嚟，即系帮自己宣传。 真系水啊，唔系我啲水啊！吓、 啊， 真系水啊！ 咩意思啊？ 啲钱咯、 啊。哦，你讲系咯系咯，唔系呢啲咯，唔系你讲真系 水 就饮嗰啲噶啦，你讲真系水就。 唔系我唔系我以为你话唔系，即系我以为你理解系话正常去。抽一抽水嗰啲嘢， 抽水就抽水马桶嗰啲水啊！嗱，我嚟讲，如果讲真系水就系咯， 吓， 唔系头先讲漏咗少少啊。其实咧，佢所谓嘅咩版权嘅问题咧，我谂大家应该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嘅，就系、是、呢个后稀缺时代。咁后稀缺时代咧，其实啲嘢就会慢慢会变成系嗰啲叫无偿拥有啊。 嗯。 咁而呢啲咁嘅虚拟嘅。嘅嘢咧，同埋呢啲資訊咧，就首先會進入後稀缺時代嘅。我諗佢哋咪唔係好清楚呢樣嘢咧。 係 係啊，其實已經進入咗後稀缺時代嘅啦，即係嗰啲虛擬嘢嚇，遲啲就到嗰啲 print 得出嚟嗰啲嘢都會，即係 3D print 啊，嗰啲嘢又進入後稀缺時代嘅。 係啊， 咁我諗即係咪要喺呢方面要有個概念咯，係咯。咁同埋對呢個叫做 copyleft 啊，即係佢哋叫做 copyleft 啊，即係相對 copyright 啊。copyleft 即係就係我哋平時講啲 creative commons 嗰啲咁嘅嘢咧，佢哋係咪冇乜概念嘅咧？ 因為冇啊。 嚇！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喺個而家嘅創作物咧，好多都係可以共享嘅。 嗯。 係啊。咁而家佢一講嘅嘢就會令到啲本來可以共享嘅嘢都變咗唔能夠共享啊。 嗯。 係。咁同埋再一個新研啲嘅，就一樣叫禮物經濟啊。anyway 大家上網查下啦，唔多講啊，有排講啊。咁所以呢個所謂咩 fair use 呢樣嘢，即係公平使用呢樣嘢咧，其實就係一般嘅國家都會採用嘅一個方式嚟嘅。 嗯。 咁我想問你，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係咪真係中國啊？ 應該係啊。 唔係台灣係咪？ 唔係啊。 唔係台灣啊嘛。 民國啊嘛，而家台灣 咗。唔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大陸係咪？ 系 冇搞错系咪？ 嗯， 原来佢有呢条叫做第二十二条嘅，唔系二十三条啊，第二十二条，佢里边呢度就系有呢个嘅所谓 fair use 公平使用呢啲嘢嘅， 系 大陆系有嘅， 嗯， 点解香港系唔不适用咧？佢哋话，即系祖国适用，祖国度适用，但系香港不适用，都几好笑吓。咁同埋咧，我头先讲黄玉郎嗰个讲漏咗少少啦，就系关于笑佢自己抄嘢就得嗰样嘢。其实他们讲的那个概念呢，应该是要第一样铲平的，就是图书馆和租书租带。但租书租带是因为市场的需要就已经，即我想几乎是没有了 ,ok?、 嗯、 但是图书馆应该不存在的，在他们的概念里面。 嗯、 因为这件事一样是免费的，打击了他们那个即他们这些这样的产品，是不 是？都是啊。 点解我要免费，仲要去 借租俾你？ 咪借啊，直情。唔系，佢哋首先就话觉得租有问题嘅，即系你买咗我一本书，一只碟，咁你想去系咁分租俾人，就令到呢班人咧就唔使买咁，即系唔会有。其实我应该每个人买一次系咪？佢阿叔， 哈哈，系啊， 就唔使啦。就你买咗一次，你买咗一次啫，买咗一只啫，跟住就全世界去，即系就俾钱你啫，同佢租俾钱你。唔係俾錢我黃玉郎喎、 嗯， 嗱嗰時試過嘈過呢個租書店㗎啦，已經有一段時間。咁因為租書店後屘即係式微啦，就冇啦，冇咗呢樣嘢啦。咁其實跟住係咪應該下一個目標就係圖書館咧？ 嗯， 係嘛？即係如果根據佢哋呢個概念嘅話， 嚇、啊， 咁 anyway， 咁啊，大家諗下，即係呢個頭先我講漏咗少少嘅嘢，亦都唔係一般嘅 即係嗰啲報章雜誌會提嘅呢啲。咁啊，其實呢個後稀缺時代就真係嘅，其實係有呢樣嘢嘅，不過就唔係喺啲即係屋啊嗰啲嘢度囉，唔係啲食物嗰啲嘢度，呢啲就有排都未到嘅 ,ok? 咁但係你啲即係啲虛擬嘅嘢呢，就其實已經進入咗啊呢個時代。即係首先就係設計啊，即係我哋就係身受其害嘅第一群啊，設計呢樣嘢係首先進入後稀缺時代。即係你嘅設計其實係冇㗎，即係你都保障唔到㗎。我抄你，我唔係直接用你，我抄你，其實你好難話，你點樣話我係抄你？係咪？ 係 係囉，咁啊變咗你都係冇㗎，太太一早就進入咗㗎，你諗下進入咗後一月之後個經濟點樣再玩，就係咁嘅啫。 OK,anyway,、okay, 大家可以從呢方面諗下， 係 多講 ,OK。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咩做啊？ 下个礼拜咪做啊，正式上系咪 Snoopy 啊？ 我唔知喎，其实即系 Snoopy 系上咗定未上啊？即系其实未上嘅话就下个礼拜上啦 ，OK 吓。咁啊圣诞啊嘛，系咯。 系啊， 咁啊小王子应该系啦，系咪？ 吓，都系正常啦。 叶问都未正式上，叶问 未啊？ 都未，哦，月尾 OK。好啦，咁下礼拜好似系做呢个妖怪手表。 嗯。 啊！我終於知佢後面個 subtitle 咩意思，係即係手錶嘅誕生的秘密。個喵字呢，其實係只不過佢哋講乜都最尾會加個喵字嘅。 係啊， 係咁解。我以為呢個喵秘密喵係一隻喵嚟嘅。 係咯，呢個係誕生嘅秘密喵嘅。 係啦，原來妖怪手錶係誕生嘅秘密，係咁嘅。個喵字你刪咗都得嘅，冇乜所謂。 係。 咁啊，小王子系啊，咁样啦，咁啊，有兴趣睇啦 ，OK。咁啊，十月三十一号就叶问三啦，正式啲吓。咁啊，同怪物之子， 嗯。 咁啊，一月二号啊，应该有新福尔摩斯啦。根据佢哋讲，系嘛？ 系啊，一月二号系。 系啦，咁但系其实系电视又有得做嘅， 嗯。 咁就话系电影版会多多廿分钟，听闻系啦。 系。 啊，咁一月七就有爆漫，一月十四先有第五天劫。咁同埋嗰個禮拜有另一套呢，算唔算都係科幻呢，叫尋龍缺，咁啊都係中國片啦。咁佢就話係改編自鬼吹燈嘅，咁啊即係吹咗好多㗎啦，鬼吹燈嘅改編。咁今次呢套係咪正式係㗎，我就唔知啦 ,ok? 咁但係都好多明星做嘅，陳坤啊，咩黃渤啊， 係舒 淇啊 ,Angelababy 啊，夏雨啊，呢個夏雨係咪我哋香港嗰個夏雨？ 應該唔係啦。 我唔知喎、啊，刘晓庆嘅吓，有呢个嘅颜卓玲咁嘅 ，OK， 系 ，OK， 咁啊真系讲嗰啲即系 Indiana Jones 咁嘅少少吓， 嗯， 吓又系搵多啲秘密嘅，即系啲藏宝嘅地方。咁好似咪话 Angelababy 原本话应该系死咗嘅吓，咁啊但系又话唔知点解冇死咁嘅，又关嗰个嘅宝，即系嗰个咁嘅一个月，即系嗰啲咁嘅有力嗰啲咁嘅，我都唔知佢系宝藏嚟啊，定系点？就是啲咩遺跡事嘅 ,ok? 咁啊 ,anyway, 咁有興趣可以睇下嗰度啦。你都可以話係科幻嘅，因為佢啲嘢有怪獸啊，成嘅好似係。我唔知佢呢套戲有冇啦，原本鬼吹燈有嘅。係。好啦，咁啊二月四呢就有呢個死侍啦，不死現身啦。咁啊二月廿五就有呢個丹麥女孩啦，即係霍金變女人啦。係。咁但對威霍金就再變多次性就變返男人嘅。咁就做嗰個咩怪獸的產地。 嗯， 睇咗个画头啊，系嗰个咩怪兽啲产地嘛，所谓嘅 Harry Potter 嘅系咪一个叫做外传， 系啦， 系啦，咁原来都系阿霍金做嘅， 嗯， 做翻男人嘅今次啊 ，OK， 系， 又变多次性吓， 系啦， 咁啊三月三号咧就有呢个埃及神战咁样，咁有个新画头添，不过睇完就冇咧，冇乜特别唔讲啊，系啊，好多金色我就发觉佢好多金嘅颜色嘅。咁啊，越睇越覺得套戲好似麻麻地啊！係三月十號就係《赤城者》末世醒覺，係三月廿四日《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四月廿二就話做呢、這個咩啊？嗰套咩話？白雪公主嗰套續集係啊，雷神嗰個獵人咁樣 ，Winter's War 咁。 係 咁五月六就美國隊長三咩英雄內戰定咩叫做？ 俾个队长三，佢我呢度睇到个中文， 但系就唔知个十梯图译做乜嘢。 系啊，唔知 英雄內戰可能是台灣譯法。 是啊。 咁5月19就有呢個 X-Man, 變種特工呢、這個天啟 滅世 戰。係啦咁有阿 Po 呢就今次就會做 Apocalypse, 阿 Po 嚟嘅。即今次星戰嘅 Ace Pilot 啦。 係 咁啦 ,OK? 咁我都唔知點捱啦佢呢你睇下頭先我哋報呢全部短曬嘅。好多禮拜之間係冇啲咩科幻片嘅咁都幾唔知點做落去呀喂。 全部集中曬五月六月嗰時。 冇錯。咁跟住下個禮拜我唔知禮拜我都唔知可以捱到幾時呢呢個嘅 My Audio Cast 又會即係呢個平台會結束啦。 嗯。 係啦 ,confirm 咗啦但我未知佢幾號嘅未冇覆到我幾號我或者再問。咁anyway 都預咗隨時消失咁但係我哋會再擺去邊呢仲未有任何嘅方法嘅。係啦。咁就為咗呢件事都冇乜計啦我都諗到都諗唔到啦 ,ok, 咁大家俾下意見啦。即係一定要先搵到個地方擺到個 raw 嘅 file 啊我而家係。唔係話冇訂劑呀唔係話冇台呀 ,ok, 有台呀但係個台都係去嗰個攞㗎嘛嗰、那個 file 大佬啊。咁擺去邊先啦嗰個 file? 嗯。 係咪即係有少少問題啦係咪 嗯。 咁大家如果有咩意見俾下我哋啦 ,ok, 關於我哋即係何去何從呢樣嘢 ,ok? 好冇嘢補充啦。 冇啦。 好啦咁明謝返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嘅聽眾們多謝大家。好嗰、那個 email address 係 tatsuqsf@yahoo.com.hk 咁歡迎大家有咩報料或者我哋有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從寫信俾我哋等緊大家回信嘅。咁轉個頭呢會擺上myaudiocast.com 就同 sci-fi 411啦咁應該會喺呢個香港網台 app 啦同埋香港播放呢個 catsquare.com 會見到我哋㗎啦。咁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啦尤其是我哋即係何去何從都未知嘅時候更加要黐住我 Facebook, 因為有咩新消息呢我哋都會喺嗰度講㗎啦 ,ok? 同埋就算最後都冇訂擺條 link 都好一定條 link,Facebook 一定有㗎嘛。咁所以大家就一定要黐住我哋 Facebook 啊 ,ok? 好啦咁我哋 Facebook 係咩呢就係、是、facebook.com 斜龍 groups 斜龍 339261276632,339261276632 嘅。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呢就有香港嘅逢星期一啦有 Rack 先嘅。咁另外呢就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嚟後期製作版嘅再加呢個經典重溫。好啦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Bye bye